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9嘅时间啦，吓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连埋我咁早翻工嘅朋友啦，咁啊翻工嘅时候都已经见到，诶系，而家咧翻工嘅时候都开始咧会见到天光啦，啊有一种咧真系一日初升嘅感觉，虽然而家都未升啦，咁啊。再可能近下啲夏天多啲嘅时候咧，咁又会再光翻多啲啦。不过今日朝头早都见到明显嘅分别啦，咁啊道路上边咧都冇之前咧就咁黑啦吓，咁啊有一种咧啊好似新希望嘅感觉。希望你都一样可以感觉到呢一种嘅快乐同埋温暖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喺晨光第一线率先咧就同你哋见面，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特别在我们的工作期间，原来就好像吃糖一样，有些糖它很特别的，开头搣了个糖纸之后，它会有一层衣在那里，那层衣是可以吃的，吃完之后就开始滴入面那粒糖，糖里面原来又有些符合的，嗰啲龙溜系咩咧？就系嗰啲糖入边可能佢会有流心嘅，有拖肥嘅，有可能入边有啲椰丝，有啲 nuts， 又有其他嘢喺度。所以咧，当我哋谂住去到成功嘅时候咧，我哋并唔系谂住单一一个嘅元素。其实喺过程入边，我哋都要考量好多，我哋要设计好多，要计划好周详。就好似计划一粒糖一样，我点样可以令到食嘅人会更加开心、有惊喜、有快乐呢？呢样嘢咧系非常非常之紧要。我哋单纯净系得想成功嘅激情咧系唔够，想完成任务同埋实现自己梦想嘅激情、热情、火花都系唔足够，仲需要咧有周详嘅计划，以一个体制、一个制度。仲要有团队，有个良好的营运模式，仲要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那我们才可以做到一粒好味的糖。 斜唇膏又刷了眼睫毛，全心感觉为你营造，你又知不知道，我看似没有困扰，但却已不苦恼，哦哦，希望你为我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拥着我把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气味在荡漾，这种感觉很美妙，就算是多一样都觉得很美好， 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最爱躺躺躺在你手旁，虽然我的身高有点娇小，抱着我感觉就能听得到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拥着我把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气味在荡漾，这种感觉很美妙，就算只做一秒都觉得很美好，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抱着 爱糖糖糖在你身旁。 堂兄妹的我最爱糖，朝早唔知道你饮咖啡中唔中意落糖啊？定系中意饮斋啡啊？加少少奶啊？唔知道啊，你自己决定啦。你中意饮茶都得嘅，咁啊揾翻一啲令到自己精神嘅饮品，朝早醒一醒神先啦。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有我林慧 Barbie 啊。出街的时候见到有不少女士呢，对眼都 bling bling 咁样，炯炯有神。其实不少女士都因为贪靓，希望自己的眼眸变得更加迷人，所以呢就会选择直睫毛了。近日睇报纸，见到有一位内地嘅女子，因为植假眼睫毛之后咧，未有好好咁样护理同埋清洁，导致到螨虫入侵。到底点解会出现呢个状况呢？喺江苏省无锡江荫市，50几岁嘅黄姓女子，早前咧就去咗植假眼睫毛，之后咧就发觉双眼咧干涩痕痒，本身嘅真睫毛都开始脱落，于是佢都好醒目啦。即刻去到当地的医院求医，经检查之后就发现他的右眼眼睫毛里面竟然有螨虫啊。医生就说了，是因为植假眼睫毛的时候操作不卫生，再加上这位女士呢之后的护理和清洁都做得不足够，所以就会导致感染了。香港都有不少女士是选择植假眼睫毛的，今朝早就跟大家讲下，如果对眼真的发炎的话，到底有些什么症状呢？首先你会经常觉得对眼很干，其次呢就是会觉得很痕，再严重一点就可能会开始出现红和肿的情况了。亦都有一种呢其实是挺常见的，很多戴隐形眼镜的女士呢都有时会觉得好像眼有些东西硬住硬住的，有一种异物感。而最后最严重的呢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睫毛都相继脱落了。专家就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要植假眼睫毛的女士呢，应该要选择专业可靠的机构进行眼部的美容。另外亦都要做好个人的善后卫生和清洁的工作。有几个 tips 可以给大家的。首先就是要加强个人的眼部卫生了。例如是床单、被铺、枕头套，甚至乎是用来洗面的毛巾呢，都要注意消毒，而且定期清洗换新。另外居住的空间应该要开窗和通风，保持有阳光照射。第三就是加强个人运动，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了。眼科专科医生就提醒大家，螨虫是可以寄生在皮肤和眼睫毛，并且靠住皮肤上面的分泌物为生的。所以一旦被螨虫寄生，轻则就造成眼干、眼红、分泌物增多，若果长时间都没有治理，可能就会导致发炎、结膜炎、脸板腺功能障碍等等。他亦都提醒大家，每一次化妆的话都要彻底卸妆，卸了眼妆的时候记得要用棉花将眼线都抹走，再用眼药水冲一冲对眼，这样就干净了。最后如果对眼真的不舒服的话，就可以试下用低刺激和温和的产品来清洁和护理了。持续的不舒服就一定要去求医啦。 我还在寻找一个依靠和一个拥抱， 是忧郁症，缘分让我们慢慢紧靠，然后孤单被吞没了，无聊变得有话聊，有变化了，调酒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 梁明忠，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这边继续系二十二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1%。在建国的时期啊，几得意喎！阿齐桓公咧就要他的下从咧，喂，出去物色一啲好叻、好叻嘅人，帮我打江山，我咧要赢尽呢一个世界，赢尽呢一个嘅天下。有咁样嘅宏图大志啊，当然系好啦。咁啊，但系都要有好嘅策略噶。佢知道凭住佢自己一个人咧，好难啊！真系啊，完完全全整到呢一个嘅天下，攞到呢个天下喺手，佢都谂住噶啦。啊，话就话咧，揾啲随从去到征求一啲能人异士，去到帮自己打江山。你估真系咁容易咩？话嚟啊嚟咩？啊！但真系估唔到啊，只系用咗一日嘅时间，阿随从侍卫咧。竟然间推荐咗七位嘅能人异士，佢就同阿齐桓公就讲啦：，哇，七个咧都系非常之有本事，直头讲到佢哋识得咧就系飞天遁地，又有千里眼，哇，喺望起上嚟唔知啊，以为封神榜添啊！好啦，咁啊，皇上啊，主子咧，咁啊，系喂，你讲嘅啫。我梗系要 check check 啦，系咪？同朕 check 下 ，check 下呢七位嘅能人异士啊，系咪真系个个本领高强呢？啊，又真系、哦。于是乎咧， 就考一啲有关于天文地理，以前咧就真系冇千里眼顺风耳，但系都会问佢哋一啲天文地理，对于就系政策，对于经济，对于民生，对于佢哋自己嘅社会百态，甚至乎对好多科研上面嘅，以前都有科研噶嘛，系咪？即系讲翻其他案件，唔系案件，其他事例，孔明啊，都会有整啲木马出嚟啊，系咪？所以又会问下佢哋有关于一啲啊，会唔会识得做好多巧手嘅工作啊？啊，对于就系铜器各样嘅嘢，又了唔了解啊？发现咧，七个人佢哋竟然间咧就系认识嘅事情啊，各有不同，各有千秋。问翻阿徐松，徐松啊，点解你咁快就揾到呢七位能人异士咧？佢就话到啦，其实要揾啲七位实力咁高强嘅人咧，的而且确本来系有难度噶，但系佢就话到啦，物以类聚，人咧其实好奇怪，人会自己咧已经喺分咗唔同嘅族群入面。佢话到啦，我虽然咧就叫做徐松，阿皇上我都有名噶，同埋其实我本身都是一个好叻嘅人，于是乎喺我身边物以类聚底下，就聚集咗一班能人异士。如果我唔系咁叻嘅，我就聚集唔到佢哋。当然兜个圈赞自己啦。啊，不过咧，主子听到又觉得吓、啊，又真系好啱。类咧系解类别，聚啊聚合啦，同类嘅事情经常聚埋一齐，其实就好似大地以及宇宙上面嘅法则一样。比如人啊，好容易咧就会揾翻一啲同自己相近嘅人咧，然后聚埋一齐。所以咧。有阵时后面都会加一句人以群分，意思即系话到人本身咧，可能都已经分咗唔同嘅种族、种类、唔同嘅能力啊，有可能会聚埋一齐咁样嘅，所以咧佢要揾啲七位嘅能人异士就好容易啦。喺我哋身边啊，我哋可能会要求其他人啊，想点样想点样想点样，但系根据呢一个嘅情况呢、这个道理底下，我哋应该谂咗自己成为一个乜嘢嘅人，然后我哋先至可以聚集。其他的什么人想成功，想旁边有更多的人帮到手的话，首先你自己都要是一个接近成功的人才行。 而我害怕让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曾话过再痛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风？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诚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李克勤嘅《红日》。同埋张学友嘅《壮志骄阳》。 今天不怕路远，来为我一生打算。这一刻你别心酸，和你两心分开不远。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拣选你嘅心水歌曲，拣中最多人支持嘅歌曲嘅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头早6:37嘅时间咧，即系要打俾阿崔杰同，听下崔杰同有咩同我哋分享下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啊，听众。喂，今朝早咧，我做咗好多起身啊 ，feel 唔 feel 到咧？ 我 feel 到啊， 好力量啊！ 咁好嘢，你咩事啊？吓， 其实我唔开心啊，因为咧，我5:00咧，自己竟然醒咗个身体，可能就系成日认住星期三小白会打俾我。 咁你真系怪我啫，你咁样。 又唔係怪你，我就興奮到自己識得彈起身啊！ 喂，咁你5:00嘅時候應該打咗俾我先啊嘛，確保我 翻6:00係嘛？你 確保我翻咗工係啦，確保我起咗身先咁樣。 唔係，咁我都有嘗試再即係攤下嘅，咁所以其實我就應該叫做比起平時早咗醒咯，成個人都好似已經 warm up 咗啊嘛。而家個畫面就係我已經挨喺個 sofa 望住個窗出面嗰、那個太望住個太陽嚟同你傾電話，不知幾時。 我預計到你今日會早咗眼瞓喎，崔傑彤。 咁係好事嚟嘅，聽朝咪又再精神啲咯。 係啦，聽朝我打俾芭比啊嘛，唔係打俾你啊嘛。 咁我都要翻嚟嘅。 咁但起碼可以瞓多幾個字啊，都好啊，係、咪？ 其實我又想講都差唔幾嘅啫。 哦，係啊。 差唔幾係啊，都唔會爭得好遠啊，都係10分8分鐘嘅啫。不過講開咧，精唔精神咧？前兩日咧，我就同啲朋友食飯啦。咁我講開話有朋友佢就飲咖啡。咁啊，平時咧佢都好少飲啲咁嘅嘢㗎啦。咁佢就話啊，去到一間幾靚嘅餐廳咁啊，諗住試下啦，出名咖啡咁樣。 嗯。 咁啊，佢話啊好香嘅杯咖啡。咁啊，飲完之後咧，佢話佢晏晝4:00飲，夜晚咧 凌晨四点先瞓得着。 哦，吓，唔系啊嘛。 嗱，因为初初咧，佢都知道自己少饮咖啡啊，咁佢咧就唔够胆话啊夜晚先饮啦。咁佢谂住，嗬，咁三四点应该点都过啦啩，即系嗰啲 精 神啊，嗰啲兴奋嘅作用。咁点不知咧，真系影响到佢话，哇，成晚都瞓唔到，好惨啊咁。咁但系咧，同台食饭嘅有我啦，亦都有其他朋友啦。有啲就话，诶、哎，其实而家对于我咧已经冇影响，尤其是我咧，譬如夜晚晚饭你出街食西餐咧， 嗯。 佢可能臨尾都會問你，飲唔飲杯嘢啊，或者即係俾兩粒朱古力啊，或者有個甜品俾你噶嘛。 嗯。 咁我都會叫杯咖啡飲嘅喎。咁我又覺得，對於我瞓覺咧就冇乜影響。咁我問一下小白你啦，我知道你就唔係點飲咖啡嘅，但係你都會飲茶噶嘛。 係啊。 你會唔會話，譬如夜晚去到某一啲時間，譬如過咗黃昏之後咧，就唔飲茶啦，因為驚瞓唔著。 其实咧有阵时都会饮嘅，但系就唔系晚晚饮。不过咧饮茶嘅时候咧，都好睇嗰个茶嘅品种。我发现咗噶啦，有某一啲茶种咧，例如某一只嘅绿茶，饮完之后咧，你系唔使旨意瞓觉。有啲咧可能轻强啲嘅，譬如原米茶咁样咧，你又发觉饮落去嗰个感觉咧又几舒服，同埋又唔会影响你睡眠。我自己都应该系几容易受到茶咧影响到嗰个精神状态。不过真系要睇嗰只茶系咩茶。 哦，喂，咁咪好咯，俾你试到有一隻茶， 系啊， 瞓都瞓唔到，你朝头早饮咯。 系啊，嗰隻好鬼劲啊，唔知点解咁劲啊。 喂，咁但系咧，我今朝早想讲下啦，嗱，呢一啲就自己嘅经验啦，即系你每个人自己试过先知道你嘅身体 O 唔 OK 嘅，即系受唔受到夜晚饮咖啡或者茶咁。咁但系其实好多人咧，夜晚即系个睡眠质素咧，都未必十分之好，又或者好稳定嘅，即系有时间唔止都会失眠啊咁样，甚至有啲人咧长期都瞓得唔好嘅。咁、我咧就见到有一个即系外国嘅健康网站咧，就话食一样嘢咧，哦，原来呢一样。食物里面含有好多种嘅营养咧，都系有助睡眠嘅、哦。 咁如果我，咁听完先，听完之后我可以试下同嗰个令到我好好精神嗰个茶咧，试下一齐食，睇下可唔可以互相抵消。 咦，唔知撞唔撞咧？就系香蕉啦， 哦，香蕉、啊， 系啦， 竟然系香蕉、 啊，竟然系食。蕉啊、 有冇话香蕉系要点啊？焗过佢啊，定系就咁食啊？ 唔使啊，就咁食得噶啦，即系生果嚟噶嘛，就咁食噶。咁佢咧就话，因为佢有好多个营养咧，可以都提高到呢个睡眠嘅质素啊。因为里面咧有镁啦、色氨酸啊、维生素 B6 啊、碳水化合物同埋钾。咁佢话呢一啲营养咧都系可以改善睡眠嘅，同埋唔止、其实香蕉咧好多时候咧，有啲人都会话啊，呢、个时候食系几好嘅。譬如小白你做完运动之后啦。咁食翻只香蕉咧，迅速就补充体力啦。 呢个我都知道， 系啊，你长跑咧，中途嗰啲补给站咧都会俾只蕉你噶嘛。咁另外咧，有时就话啊，朝头早翻学或者考试啦，咁样食咩早餐啊？跟住食只蕉啦，因为咧就可以令到你个集中力提升，都有啲咁样嘅讲法噶嘛。 香蕉系几万能噶，我觉得。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我自己觉得，又佢又滑肠啦，系啦，咁所以咧， 佢滑肠你唔好食咁多、啊， 即系临下系啊，唔系喺屋企嘅时候咪可以食咯。咁、所以原来哦，朝头早食只香蕉，或者你夜晚即系食只香蕉咧，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 咁啊，听完之后，咁我可以试一试啦吓。咁啊，如果第日咧发觉我自己瞓唔着嘅时候咧，仲要俾我太太知道咗，原来食蕉有用。可能佢会同我讲，你瞓唔着出去吔蕉啦，你 系啦。咁所以咧，以前以为人哋叫你食蕉系唔礼貌嘅， 系， 但系原来只系出于关心， 或者应该系好有礼貌咁叫你吔蕉，咁就得啦。 好有爱，好有爱，系爱啊！ 好啦，转头翻嚟再同你倾过。 好，拜拜。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嚟到朝早6:43嘅时间啦吓，咁啊晨光百科喺星期三嘅时间又嚟啦。揭下呢一个嘅百科全书，我记得咧，寻日我哋咧就有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乌冬啦，系咪？今日唔讲乌冬啦，今日讲啤酒。 特別咧講起中國嘅啤酒，其中嘅最出名嘅咧就係、是、可能大家都會記得，咦係喎、哦，喂，青島嗰度啲啤酒咧都一樣咧係好多人認識嘅、哦。而在國際市場上面都是的，很多人一講話中國的啤酒都會喂，不如試一下就是在青島出產的啤酒啊，咁樣甚至乎很多西方的超級市場餐館都有的。好了，青島呢其實在1991年開始就已經就是每年8月第二個週末就會舉辦他們自己地方的一個啤酒節，並且呢成為了區內一個最大的啤酒節之一，甚至乎咧就系同譬如捷克啊、德国慕尼黑啤酒节、日本札幌啤酒节并列咧，就系成为全球四大啤酒节添。啊，但系点解咧呢个地方会系有咁多唔同嘅啤酒出产嘅咧？唔知你又知唔知咧？可能你都谂到啊，系啊，梗系知道啦。因为喺19世纪末嘅时间，青岛咧曾经咧就系德国嘅殖民地。去到咧就喺1903年嘅时间，为咗适应占领军以及咧就不断增加嘅侨民对啤酒嘅需求，咁啊，所以有好多德国嘅商人咧，亦都喺嗰度咧就开设咗一啲叫做日耳曼啤酒公司，采用咗咧就系德国酿造嘅技术同埋原料啊，咁喺中国生产德国风味嘅啤酒，主要咧都系供应翻俾中国嘅德国人同埋另外一啲嘅西方人士，今日啊，梗系供应翻俾大家啦。隨住咧就係叫做科技不斷咁去到進步啦，咁啊呢啲叫做啤酒釀製嘅方法咧，亦都係經過咗好多唔同嘅改變啦。啊，連埋德國人亦都走一個叫做咧就係啤酒德國啤酒純釀法令咧，去到進行咗好多討論，希望可以將德國嘅啤酒咧就越做越好。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中國嘅啤酒，咁啊梗係希望咧佢又有自己嘅風味啦。就係講到原材料都會用翻咧，就係中國內地生產嘅一啲純釀嘅小麥啊，或者其他嘅材料咧，去到釀製翻咧就係青島方面嘅啤酒噶。所以話咧，其實啊都有自己嘅典故同埋故事啊。就算係一罐好簡單嘅啤酒，亦都可以嗒出咧，就係原來好多唔同嘅歷史故事噶。 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通通都要怪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呼钓鱼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Yeah. 曲系欣怡嘅 Joyce and Prince Joyce。出边系22度嘅气温吓。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讲下一啲快乐嘅嘢啦。上星期啊讲到一半啊唔够喉啊，咁已经有四个唔同快乐嘅元素。咁啊，今个星期咧集合埋呢另外四个嘅快乐元素咧，咁我哋嘅人生啊真系无时无刻都快乐啦。所以咧，快啲邀请翻啊嚟到电话侧边吓，电话侧边嘅精神健康今日导师驻扎社工 Circle 喺度，系咪？ 喺度啦，早晨小白。 系啊，上个礼拜咧讲咗嗰啲感恩啊，识得讲多谢呢啲咧，都系啲重要嘅元素，令到我哋咧就可以成日感觉得到快乐。喂，仲有另外四个会系啲咩咧？ 都系老生常谈，但我谂我哋都要 mark 低，即系经常提住自己嘅、 啊。 第一个咧就系、是、学习宽恕要原谅别人啊，我都成日提住自己都会有做错嘅时候， 个个都会。做错噶啦， 好嘅时候系啦。咁如果我成日都嬲猪，或者要话报复，即系睇电视成日都有讲啦。啊，当即系有人得罪自己咧，就要报复，即系以牙还牙咁样咧。其实自己就会陷入系一个即系唔开心嘅循环。 嗯， 系因为你都会记住人哋可能点样对自己不义啊。 系咯。 系嘅，即系经历嘅时候咧，都系会唔开心嘅。 系啊，成日记住啲咩你不仁，我不义咁样，跟住你不如谂下啦，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你谂下正面几多开心几多啊？ 我哋迈向即系搵到快乐根源咧，就系我哋学习宽恕原谅别人啦。 嗯。 咁第二样嘢咧，都系常常讲嘅，就系咧，我哋要多啲去同我哋嘅朋友、屋企人咧。花多啲時間喺佢哋身上邊，對我嚟講啦，對張浩嚟講啦，屋企人朋友咧對我嘅支持咧都係好緊要嘅。咁但係我哋唔花時間喺呢啲朋友身上嘅話，我哋建立唔到噶嘛。咁所以咧，多啲時候就會唔會得閒打個電話，或者約翻朋友出嚟見下面啦。即係依家都可以叫做輕鬆啲啦個環境，即係可能多兩三個朋友可以見下面嘅時候，都約嚟見下面啦。因為真係能量係要喺佢哋嗰度咧一齊建立差翻嚟。 係啊，聚集下大家嗰啲嘅正能量咧，個人先至會多啲呢啲 positive 嘅諗法啊嗰樣嘢噶嘛。 係啦，咁咧跟住落嚟咧就係上個星期我哋都有講啊。小白好应该好喐紧啊！呢样咧就注意自己嘅身体啊，要好好对自己，瞓咧都系好紧要嘅。即系都市人啊嘛，有阵时咧即系好大压力嘅时候咧，会唔会影响到即系睡眠嘅质素咧？都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点样帮到自己。譬如自己近排睡眠嘅方面，即系争一啲，咁会唔会有啲方法去帮自己？可以瞓個質素會好啲咧，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會唔會可以即係、就是、當我哋做多啲運動啦，輕鬆心情嘅時候，我哋可以笑面迎人咧。 哦，這個、呢個咧即係做運動嗰個威力係好大嘅。有陣時一個人咧，可能大家都會覺得都市人啊。哇！我翻工都已經好攰啦，咁樣嚇，個個我哋先假設個個香港人翻工都攰啊，都辛苦先啦，係咪？咁、但係有陣時你唔多啊，真係唔多。二十分鐘咧，咁你平時有陣時攤喺度，你都係攤二十分鐘或者攤半個，甚至乎攤一個鐘。你不如中間撥二十分鐘出嚟。嗱、你話你跑步啦，跑步辛苦啦，唔跑步啊，散下步啊，散二十分鐘開始啊。你都發覺個人咧，喂，我有啲改變啦。可能食完飯之後散下步，你已經覺得啊，個人好似冇咁累贅啦，個人好似快樂咗啦，個人好似有啲嘢諗通咗啦，咁樣。咁咪就係咁簡單嘅開始咯，千祈唔好諗住自己話運動唔得㗎咁樣喎。 係啊，其實係可以嘅，即係我成日都話啦，可能有啲人真係唔運動嘅，即係少接觸啦，或者即係好，我以前好多同學都係咧會坐喺側邊唔中意上體育堂㗎嘛。 係係咩？ 咁係會有好多㗎。 哦，我冇見過。 去揾一啲自己能夠可以應付嘅項目都得嘅。咁、我都相信係嘅，譬如跑步啦，有啲朋友仔咧即係唔係。咁理想可能佢比較睇好，即係嗰個身體好重啊，未必係可能對嗰個關節會好咧。可能佢散步咯，去做瑜伽啦，或者做一啲唔同嘅適合自己嘅項目咧，都係可以。不過你要去揾咯，頭先都講啦，即係我哋要踏出嗰一步咧，淨係講唔得嘅，我哋要行動㗎嘛。頭先我話我哋要做嘅，即係無論我哋要去。 去做瑜伽又好啦，或者去做一啲伸展喺屋企都得嘅，或者散步啦。我其實咧，我有兩公婆咧，即係鄰居啊，有上咗年紀嘅兩夫婦嚟嘅。佢哋每晚大約九點半到啦，我放狗有陣時會撞到佢哋咧， 拖手， 佢哋就係啦。佢哋換曬運動裝束嘅，但係咧佢哋就唔係話好似我哋咁樣連跑，我就開頭就哇你哋好犀利喎，因為佢哋好精神嘅，見到佢哋嗰個裝束。佢話唔係，我哋落去 散下步， 行快啲係啦，散步或者去行快少少，去行一段路程，可能一個海旁去到某一個位翻轉頭，但佢每日如是。佢即係呢個就係可以揾到自己適合自己嘅方法咧，去令到自己可以回應自己身體啦，去鍛鍊翻自己身體，呢個係好緊要。 有健康嘅身體先至可以快樂噶嘛，係咪？ 係啊，咁最後一個咧就係我哋能夠預算，即係多啲去練習，就話我哋預算困難咧係會嚟臨嘅，即係做準備，我哋做 rehearsal 啊。 嚇， 係啊，即係話有古語成日都話咧，天跌落嚟就當被。 當被咁係啊，呢個 我哋有冇一個習慣是我哋會預備好嘅咧，咁當然啦，有兩極嘅，即係有陣時，譬如我咧，我啲朋友都會話：，你會唔會諗得太多咧？即係好似永遠一件事你都已經諗到好遠咁樣啦，會唔會明明係一件好事嚟？ 係啊， 你會諗埋好多，有機會會唔會落雨啊？ 想太多啦，好多時大家都、不如有啲嘢就簡簡單單咁啊，佢嚟嘅時候咧就話兵來將擋啊，水來土掩咯，係咪？ 咁但係呢個 rehearsal 咧都會，譬如我約咗人哋行山，好天啊，梗係好啦。但係如果萬一落雨啊，我哋有冇 plan 咧？當我哋預備好嘅時候，其實我哋又唔擔心喎，即係好天嘅有好天嘅 plan， 落雨嘅有落雨嘅 plan， 咁去唔到嘅都有去唔到嘅 plan 噶嘛。咁天跌落嚟就當被咁頂得住啦，即係總有方法嘅。當我哋有呢一啲預備嘅心情嘅時候咧，當困難嚟到嘅時候，我哋唔會突然間好驚，就話大鑊啦，點算咧？即係又我哋點樣去解決嗰個問題咧？咁我哋有我哋知道我哋有方法嘅，咁呢啲練習咧都係令到我哋可以輕鬆啊，咁快樂自然嚟啦。 所以凡事向好嗰方面諗啊，好多嘢都係自己選擇嘅。我啊選擇快樂啦，希望各位聽眾都係一樣啦，係咪 ？OK， 唔該曬 ，Cycle， 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喂，我见到一个咧，就系外国嘅机构分析咗咧，就话到啊，上年十月至到十二月啦，咁啊又进行咗一啲叫做数据同埋进行咗访问，啊发现 71% 嘅受访者系做咩嘅咧？啊有意咧，有呢个意思啊，啊花费一啲比原定高嘅金额，咁啊进行一个咧 staycation 度假，咁如果俾佢哋选择 staycation 嘅话咧，会喺边一度咧？嗱，呢個調查咧都係幾世界性嘅嚇，咁所以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好啦，咁啊發現咧啊，香港咧竟然間係呢個網站最高搜尋量嘅地方。咁佢哋亦都分析啊，咁啊香港嘅旅遊趨勢。咁啊首先咧，咁當然希望啦，咁啊疫情咧就快啲過去啦。因為而家大家擔心嘅咧就係都想去旅行嘅，不過個個都係擔心疫情嘅啫。疫情咧绝对系考量嘅重点啊吓，另外亦都会咧就系优先考虑清洁同埋安全嘅措施好嘅地方。啊，更加有一啲嘅叫做调查啦，佢哋就话到啦，啊佢哋咧会系等下半年咧先至咧会系去外访嘅，咁希望到期时啦有一啲叫做安心嘅措施，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出行啊，可以去得玩得开心啲啦。好啦。呢、这、一個最高搜尋量、最希望 station 嘅排行榜啊，嗱香港咧就係佔佢住第一啦。另外咧，日本嘅東京係第二，咁啊泰國嘅曼谷咧就第三噶。至於英國嘅倫敦係第四，台北方面咧就第五噶。好啦，咁啊澳門啦、大阪啦、北海道、札幌、首爾、阿曼切斯特、阿布吉啊、沖繩、京都啊、馬爾代夫，都見到幾多呢啲嘅地方咧係榜上有名噶。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啊，疫情過去咗之後咧，係咪可以參考一下呢一個排行榜，揾下自己想去玩嘅地方，可以好好地輕鬆一下咧咁樣。嗱，而家香港咧就有好多人都係 staycation 啊，或者禮拜六日啊 long weekend 嘅時候咧，都可以周圍去嗰度去啦。啊，香港咧 仲有好多好嘅地方嘅。就算啊，疫情過咗之後咧，其實都可以繼續留翻喺香港咧就玩嘅。到時大家可能去咗旅行啦，咁香港咧就多啲空間。不過有啲外國遊客咧又會嚟嘅咯，到時咧又可能又會呢方面又多翻啲人啦。好啦，时间啦，好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七点钟，转头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嘅。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其餘患者包括住喺麗城花園、喺沙咀道翻工嘅女士，喺九龍塘地盤工作。住大圍嘅男子，仲有一名喺油塘村翁麗樓工作嘅外佣。检疫期间住在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当局担心涉及酒店交叉感染，会再做病毒基因分析。有待分类个案涉及一名56岁女士，今个月6号从福建坐高铁经深圳湾抵港，在荃湾芙蓉大厦的劏房接受家居检疫。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以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今日嘅题目系最怕上咩堂？ 我最惊系电脑堂，因为老师通常都系喺课室讲重点同埋步骤，而唔系喺电脑室讲，所以我成日都会做漏步骤。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承托吊棚的架用什么动物来命名的？ 劲啲，是龙，龙臂架。不啱，是狗臂架才啱啊。 这事啱了，那狗臂架要装上最少几多粒鞋搵螺丝啊？ 话明狗臂架梗是九粒啦。不用咁多，最少3粒就够了。 冇错啦，最尾一条啦。我是边个啊？ 你咪工友啦。 错啦，其实我是学友啊。 你又想啊，着工人裤就扮我学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正安短剧。 搭建吊棚够稳阵，开工自自然安全，唔使腾腾震。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怎知道啊？ 阵间会不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阵间会不会落雨啊？问阿 O 啦。咁啊，而家会不会塞车啊？问 Didi 咯。早晨啊。 早晨啊，小伯。阵间会不会塞车噶？真系塞车噶。 啊， 真 系咁早就已经塞车啊？ 车咯。 哎呀， 喺一咁讲就真系有特别嘅交通意外啦。 系边度？ 屯门公路添。 屯门公路啊。 系啊。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海事訓練學校，即係大欖嗰段啦，就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封閉啦。而家已經開始塞車啦，龍尾排到去小欖噶。咁再重複多次位置啊！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海事訓練學校對出，即係大欖嗰段啦，有交通意外，咁龍尾排到去小欖。咁揸車朋友如果而家聽到咧，就最好就改行青山公路啦，就可以避過呢一段擠塞嘅、嗯。 青山公路可能都開始會多車， 咁早就應該未有住嘅，稍後就會係啦。咁所以咧醒目啊，嗱，聽到晨光嘅避過呢一劫啊。OK， 咁講 好緊要啊，算一算之後。 係啊，慳翻好多時間啊嘛。咁又唔知佢搞幾耐，最驚佢越嚟越長。而家嘅龍尾就去到小欖，都唔係話太長。但是你知啦，十分钟后变幻无常噶嘛、 嗯， 可能个龙尾会更加长咯。 咁 啊，讲翻恒常隧道嘅塞车啦，公主道过海都系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咁而路面咧就搭个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就系咁多啦。咁啊，小白，我想问你咧、嗯，你喺街度咧有冇见到啲人咧成日喺度踩啲滚轴溜冰啊？ 啊有喎、啊，好似近呢幾個月定近呢年咧，我發覺都多咗人喺、譬如單車徑。啊、我見到好多喺單車徑嗰度踩嘅，咁啊，咁、但係有啲就唔係好識踩啦。咁我都明白嘅。如果你買個你想學習呢個滾軸溜冰咧，如果你突然間咁問我，我都要諗下香港邊度有滾軸溜冰場可以俾大家練習咧。同埋因為滾軸溜冰場又唔係好大啊，成日喺度轉圈啊嘛、 嗯， 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咧就要實戰啊，可能踩出去會好啲，可能有呢啲咁嘅心態喎。 你又憶起我兒時啦，我嗰陣時年青咧好中意玩滾軸溜冰嘅。 你而家都年青， 年青，但係我諗我唔敢玩咁多咯。以前好多場噶嘛，以前我記得麗園有啦。 荔園有咩？ 太古城有啦，德福有啦， 滾軸溜冰喎、 啊。係啊，依三個場我都成日去。係 啊，我以前咧因為住個美孚，美孚橋底以前有個滾軸溜冰場。 嗰、啲就好細。 嗰啲就好細嗰個啦。 有冇音樂襯住咧？你唔好玩嘅。 點啊？ 有音樂襯住。 我想學啫，我唔使下音樂襯住嘅。 咁啊係，學下都 OK 嘅。咁而家美孚溜冰場喺唔喺度咧？應該仲喺度。 應該唔喺度啦，係嘛？ 我又唔知 道。好耐冇去橋底嗰度望。 哦，你又想玩啊？哦，你想帶兩個仔仔去玩。 係啊， 好好玩 啊！望一望啦，係啦。 係啊，我得閒揾埋我去玩。 哦、好好啊，好啊！滾軸溜冰有啲咩咧？ 係啊，但係咧，我查翻咧，原來香港有案例嘅，有碌嘅滾軸溜冰鞋咧，使用單車徑咧係會被警方檢控嘅。 嚇、 啊！係啊，咁有案例試過嘅，我講俾你聽啦。根據而家嘅法例咧，同埋過往嘅法庭判例咧，踩住有碌啊嘅滾軸溜冰鞋走動嘅人士咧，仍然被視為行人嘅，所以行人啊。即係明明我講， 我明白我明啊， 所以行人就唔可以搭上去單車。 竟然有啲咁嘅事？ 係啊，雖然佢哋唔係話揸住有輪嘅單車，所以咧佢哋就唔應該喺單車徑上咧就進行呢一個滾軸溜冰運動嘅。咁如果市民咧喺單車徑上面進行滾軸運動嘅話咧，佢哋咧會可能會觸犯咗道路交通條例啦。嗰條交通條例咧就叫做疏忽地使用道路而危害其本人或者他人安全。另外一個規例咧就係道路交通嘅交通管制規例，即係犯咗兩條例嘅都會。咁呢個例咧就係不遵照交通標誌所顯示嘅規定，咁會點啊？被警方檢控，罰款500蚊或者2000蚊。咁曾經係有被檢控過。 哇，係、真係嚇得我心仔卜卜跳喎、 啊！係啊，所以你帶兩個仔去玩嘅時咧，記住咧就係千祈唔好踩去單車徑， 啊、 踩翻去滾軸溜冰場啦。 係啊，我諗好多市民都即刻聽完之後咧，有啲。有啲迷思啊， 系 啊，原来唔踩得单车径，即系要用翻个行人路啦。 系 咁，但行人路啲路咧，其实就唔系好踩到呢个滚轴溜冰嘅。 系啊，所以其实都系搵翻滚 轴，都系去翻滚轴溜冰场。 同埋、你知啊，你踩住个碌咧，咁样线去咧撞到人又唔好啦。 系系啊， 真系要好小心啊。 咁啊，大家知道咗咧，咁啊留意住啦吓。 系冇错。 哇，真系好紧要呢样嘢。唔该晒呢啲，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睇下有冇啲好爆嘅嘢俾我听下先。早晨啊，阿欧。 早晨啊，小白。早晨啦，咁多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嗯，今日咧就冇乜爆嘅嘢，反而咧天气超级好，一朵朵一片片嘅云咧已经出现咗，真系好似即系大家攞水彩笔画画咁啦，咁啊蓝天白云已经出咗嚟啦，咁啊通常我哋细个即系冇乜美术天分嘅同学仔啦，画嗰啲云咧就系攞啲白。色嘅水彩啦，染一染嗰、那个彩碟，跟住咧就搭上个天嗰度，咁就有好多好多搭咁样咯，薄薄咁样，咁好舒服，好开心咁样，咁、再开心啲点啊，即系能见度相当之高，咁我去香港岛嗰边咧，乜都睇得到啊，系乜都睇得到啊，成个香港岛咧最高嗰啲楼咧，都可以望得到，连山顶啊，某一啲位啊，连嗰凌霄阁啊，嗰都望得到，咁啊，几好。 每朝咧，我自己都好似 check 下自己视力咧，正唔正常咁样。嗱，正常又唔正常啊？我好细个又戴眼镜嘅，咁啊有近视啦，咁但系戴咗眼镜之后咧，就即系都算睇得到，都差唔多啦吓。咁温度方面咧，太阳出咗嚟啦，咁啊几温暖啊吓，但系都有一两阵风嘅，咁唔知系咪？近排呢两三日都大风少少喎，咁啊睇嚟朝头早咧一早一晚咧，大家都要带定件风褛，咁啊唔会涉亲啊。咁今日绝对绝对系一个晨运啦，遛狗啦，叫做跑下步啊，轻松下，朝头早做啲简单运动啊，好舒服嘅一个天气。 哇，听到我都觉得正啊，呢个真系。咁你喺出边留多一两分钟好啦，转头翻入嚟啦吓。 今日可以咧，要好似啲公公婆婆咁样，喺啲老人院咧要出去。出边晒下太阳先啦，吸收下维他命 D 啊！哇，今日真系舒服啊！ 耍翻到太极都得喎，欧你喺出边。 哎呀，我唔识啊，不过咧，即系喐动下啦，拉下筋啦，做啲伸展嘅运动咧，可能都得嘅。咁啊，转个头就会翻入嚟直播室同小白继续开麦啦。详细天气交翻俾你啦。 好，咁我哋转头见啦。哦，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日间咧系炎热嘅。咁啊，风褛嘅话咧，都系攞翻啲细件啲嘅好啲啦，方便你收喺袋。下昼啊，唔使拎出嚟啊嘛。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8度噶，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咧就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头早嘅时间，梗系一齐上下堂啦，上下晨光大学堂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今朝早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陈佩斯。早晨啊 ，Terry。 系早晨啊 ，Barbie。 嗱，呢一排咧，好多人都讲紧疫苗接种啦，自不然咧亦都会谂起埋咧啊，使唔使去做个 body check 健康检查，了解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先咧？ 系啊，因为好多朋友都会担心啦，哎呀，我会唔会够健康？因为啲疫情啦，又好反复啦，又惊自己中招啦。我啲 patient 都话喂喉咙痛，我又唔知系唔系咁样。咁大家都好担心嘅。咁又另外咧，有啲 patient 就话：，哎呀，系咯，我好似每年都要做一做 body check 啦，会健康啲啊咁。咁但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个经验，就话听到啦，或者有啲身边嘅朋友啦，话啊年头啊做咗个 body check， 话啲数字好靓仔，但结果年中又有病啊，或者咧甚至真系有啲唔好嘅消息啦咁样。咁人咧都常见嘅，咁所以咧有啲病人都会话：，哇，咁究竟点啊？做 body check 有冇意思啊？咁样。咁其实咧，我就会咁睇啦。嗱，你 body check 咧，主要咧佢都系会 check 某几样嘢啦，如果最常见嘅都可能系血常规啊、小便啊或者大便啊。咁但系其实咧，如果你冇好针对性去 check 咧，未必去真系检查到有啲咩问题嘅。因为我哋身体里面即系有好多嘢嘅指数噶嘛。咁你检查，我当身体里面有10000嘅指数啦，你检测咗1000，你仲有嗰9000系未检测到噶噃。咁所以咧喺中医角度咧，我哋有另一个方法嘅。咁咧，即系其实你每一次咧去睇医师咧，医师都会问几个问题嘅，嗰啲就系基本上帮你做紧中医嘅身体检查啦。 系， 好，咁我哋讲下啦噃。如果第一样嘢咧，中医咧除咗问你有啲咩唔舒服之外咧，佢都会问你一个叫胃口噶。咁你知咩叫胃口好或者唔好咧？ 我谂系咪即系话时时都想食嘢就叫做胃口好噶啦？ 嗱，呢个就唔系叫胃口好啦，因为咧，如果咧胃酸过多啦，或者系咧嗰阵时，如果个胃发炎嘅时候，有啲人都会成日都好想食嘢嘅，因为如果唔系一唔食嘢，就会个胃好肚饿嘅感觉嘅。咁所以咧，如果胃口好咧，就是、一日三餐嘅时段咧都想进食，就系、是、叫做胃口好啦。咁有啲时候咧，譬如有啲人话：，哎呀，我唔想食嘢啊！哎，不过如果我唔食，应该会好肚饿啊，焗住食少少啦咁样。咁呢个咧都系胃口麻麻地嘅表现嚟嘅。咁所以胃口好咧，都系一个健康嘅指标嚟嘅，反映到个脾胃嗰个健康啦。 系。咁另外会唔会都要问一下啲睡眠质素咁样噶？ 都要噶，因为咧睡眠好咧，个人嘅身体状况自然好啦，系咪精神亦都好好多，心情又好好多啦。咁你知唔知咩叫睡眠好咧？ 我估系一觉瞓到大天光。 呢、这个都系好啱，呢、这个就一觉瞓到大天光啦，即系中间唔使醒啦，又唔使起身去洗手间啊，咁咧就叫好。不过咧， 入睡都有要求的、哦。咁、我哋咧应该几点入睡啊？ 11点前。 九至十一点啦，理论上系吓。咁、如果现代都市人，其实十一点都唔错噶啦，十一点。嗱，我哋喺九至十一点咧，一般嚟讲，我哋要有睡意、有睡意瞓喺张床嗰度咧，其实咧五至十分钟应该瞓着咗觉咧，呢、一个叫做睡眠咧，入睡叫 OK 嘅。咁、但系咧喺医学角度都有个定义嘅，就系半个钟咯。如果半个钟之内咧瞓喺张床度，半个钟之后都入到睡咧，我哋都叫合格嘅。 系，即系都还可以啦。有啲走盏位，有时真系可能瞓唔着噶，因为。 是啊，如果瞓唔着就睇下有冇原因啦。即系譬如我听日考试啊，或者听日有一啲好重要嘅要做，所以我紧张啲嘅，咁容易理解啦。咁、但如果咧都冇特别嘅原因咧，亦都瞓得唔好而迟咗一段时间嘅话咧，我哋就要快啲处理噶。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睡眠嘅问题嚟噶啦。 明白啦。嗱，咁我记得咧去睇中医嘅时候咧，医生都有时会问一下嘅。你可能嗰啲排便啊情况又系点样咧？咁呢啲会唔会都反映到身体状况咧？ 绝对会啦，嗱，因为咧大便嚟讲咧，你知唔知道咧？大便记住系每日几多次先叫正常咧？ 一至三次， 每日咧一至两次，因为我哋咧由进入个口腔啦，到个肛门排出嚟咧，系大约咧12小时嘅，咁所以咧一日里面咧一至两次大便咧都叫正常啦。咁而都市人嚟讲，亦都系比较忙，所以有一次都几好噶啦。咁、而咧嗰个大便咧，好似香蕉咁样啦，半浮沉咁样咧。即系个即系胎入咗啦，咁我哋都叫正常嘅。如果去咗出嚟散晒啦，或者好似石头咁硬咧，亦都系一个唔好嘅状态嚟噶。 系，咁除咗大便之外，小便又关唔关事咧？ 小便都话系好重要嘅，因为有啲 patient 就会话：哎呀，我小便好急啊！又或者我饮完水即刻去厕所啊咁。咁呢个系咪一个正常咧？我哋饮完水咧，我哋有一个指标嘅。大约一杯水之后咧，大约两个钟左右咧去洗手间，咁样咧就系、一个正常嘅小便啦。所以一日里面咧，大约咧就四至五次左右嘅，呢一个系参考啦。 如果多过五次，咪就所谓嘅尿频噶啦。 饮完水即刻要去厕所，又或者小便咧真系好清淡嘅，好水咁样嘅咧，咁样呢个未必系好噶。所以夜尿都系一个唔好嘅状态，所以呢个都要留意啦。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大家可能忽略咗嘅咧，就系手脚冰冻啊。因为好多人咧都会喺冷气地方手脚比较冻啦，或者冬天嘅时候会手脚冻啦。呢个咧除咗女士之外咧，近年咧有啲年轻嘅男仔都有呢个情况，我发现。手脚冻代表咩意思呢？手脚冻咧代表咧，我哋咧嗰个气血咧去唔到咧呢个末端啊，咁佢系气血不足嘅表现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咧我哋有手脚冻嘅情况咧，喺中医角度嚟讲，我哋需要调养一下噶。 明白啦。咁啊，女士嚟讲咧，有时咧，我记得医生都会问上一次经期系几时啊？咁唔通呢一个经期都关事嘅？ 系啦，冇错啦，可能你睇伤风感冒咧，喺中医嚟讲咧，都会问埋你个经期嘅，尤其系女士嘅话啦，因为咧嗰个经期反映到我哋嗰个子宫健康啦，再进一步其实了解到外中医嘅角度嚟讲个肾嘅强壮定系软弱啦。咁而咧呢、个月经嚟讲咧，我哋正常嚟讲咧系28日一个周期啦，而每次咧大约5至7日到，咁啊头一两日咧或者两三日到咧个量比较多啦，咁大约咧就用咧4-5塊即系M 巾啦，我哋讲，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参考嗰个嘅月经量嚟嘅，咁而另外咧嗰、个最好冇血块，冇血块咧就代表咧个月经咧就比较正常啦。 睇翻以上嗰啲指标咧，就真系可以知道自己嘅健康状况会唔会出现咗特别嘅问题啦。系咪如果咧本身可能系一个体质或者系一个习惯，头先讲嗰啲嘅特点咧，突然之间变咗另外一种嘅习惯或者系体质咧，都需要留意咧？ 其实咧，我哋要睇下啦。譬如话，我胃口不嬲都唔系几好嘅、哦，咁都唔好以为不嬲唔好咧，就代表咧你系正常啦。咁我哋头先讲啦，最主要我哋个胃口反映我哋脾胃状况啊，所以我哋一日咧都要三餐都想食嘅。咁如果大家都发现啊，我喺胃口里面都麻麻地、哦，咁我哋可以问一问医师啦，呢啲可以点样去处理啦？当然可以好简单嘅，可能喺饮食嗰方面留意，譬如我哋少啲饮冻嘢啊，或者我哋去做多啲运动啊，咁样呢啲可能都已经解决到个问题噶啦。咁但系咧。如果嚴重啲，哎呀，我又瞓得唔好喎，連續好長嘅時間瞓得唔好啦，又或者咧，哎呀，大便嚟講咧，哇，我都已經哇越嚟越差喎，之前兩三日一次，而家一個禮拜一次咯喎，咁我更加要快啲去處理啦，因為大便唔好咧，其實咧都反映咗個脾胃唔好之餘咧，再嚴重啲真係可能同大腸癌啊等等係有關係噶，咁所以我哋咧係早啲處理嘅話，可能喺中醫嗰度我哋已經處理咗嘅話咧，我哋就唔使去到好嚴重嘅疾病咯。 明白曬啦。咁今朝早咧，聽阿 Terry 講咗咁多咧，大家都真係要時刻留意住自己嘅身體狀況。如果咧都有頭先阿 Terry 講嗰啲話，覺得啊身體氣血唔係咁好啊，又或者係各方面咧可能都需要注意嘅話咧，咁就真係要可能揾一個專業嘅中醫師去請教一下，確保自己身體健康啦。唔該曬你啊 ，Terry。 好，拜拜。 如何迷上你？何以偏偏想不起？身边空气里吗一种古怪气味，甜蜜未知的感觉难以说出口，像某种魔咒能让我次次身怪已梦游。 这算爱恋吗？神秘似像浓酒香，用眼看不到细碎的感动在变化。指尖一触碰到你，竟会变哑巴。要怎么招架？谁亦有过这种异变吗？奇怪，但不可怕。明明想有怪异新闻，每日发生，仍然共。的魔法烙印，再有怪物诞生，有你抱住不必抖震，何妨互诉这份好感，试着勇敢，连暗示也有趣，而迷人讲句爱你会好兴奋， 不明了原因， 却无暇越行越近，不理远近，始终有爱的牵引，无论世界再坏。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7:25一齐留意身边人啊，哦， 系留意身边咧中意嘅球队啦，咁啊小白都有喜欢嘅球队，我都有啊吓，咁啊近排闹到满城风雨就 系 12支咧， 系啊，哇呢、這个真系， 哇好轰动、啊， 啱啱出新闻，你唔知道有冇留意咧，就系话英超嗰啲球队已经全部唔玩， 系弹弓手嘛，即刻 系啊， 咁因为一开始咧系威系细咁样，个个都话，哎呀你哋玩啊，我哋都玩啦、啊， 系 啊 ，Big Six 啊头嗰六队啦， 话唔玩又全部都话唔玩啦，开始。 其实就唔系净系投嗰六队嘅，咁啊阿仙奴依一排咧唔系投， 系啊都几啦，十几噶嘛而家。 系啦，冇十几咁差嘅，我都唔记得系几多啦。不过就一定唔系前六咯，因为咧前六咧如果投嗰六队咧唔玩嘅话咧，依家第一位咧会系连美斯啊。嗯、即係講緊連阿達嗰個球隊韋斯咸咧會成為第一位啊嚇咁樣，咁所以梗係唔會放棄呢個英超嘅霸主寶座啦。 阿仙奴啊第九，愛華頓第八， 講得兩講啦，大家都有機會唔踢，同埋咧其實歐洲啦。單單淨係睇英超啫，咁、啲球迷都幾瘋狂嚇。 係啊，係啊。 咁啊譬如利物浦嘅球迷啦，直情就擋住啲球員同埋職員嘅車啊，唔俾佢哋翻入去安菲路球場啊，即係以示抗議啦、 嗯。 因為咧好多嘅球迷咧都會覺得你咁樣啊，未搞到啲球員啊冇心踢波，咁你顧得前又顧唔得後，已經有好多嘅比賽要踢噶啦。作為當利物浦咁先算啦，佢可能要兼顧歐聯。跟住咧，佢又要踢翻本地嘅聯賽，跟住突然間咧轉個角度又要踢嗰啲世界國家球會杯咁、樣。 所以之前咧都有報道就係話到，如果呢一類型嘅球隊咧，即係啲豪門球隊自己組織咗呢個豪門聯賽嘅話啦，咁佢哋有機會咧就唔可以參加呢、這個國際賽啦，即係球員唔可以參加國際賽啦，而球隊本身亦都未必可以咧就係、繼續踢自己本土嘅杯賽聯賽，咁啊淨係玩嗰個叫做超級聯賽 啦，超級杯啦。 你问我的话，我自己作为一个球迷，我觉得 即係唔好睇喎。 係啊，嗱，意甲咧就有啲反制嘅措施嘅，即係意甲就係足總方面啦。咁意甲如果祖雲達斯啊同埋米蘭雙雄咧參戰呢個超歐超聯咧嘅話咧，如果三隊咧都有機會啊被逐出聯賽嘅。過往啦，一共72場嘅锦标咧将会被褫夺， 哦， 即系你之前攞过嘅 冇噶啦，咁样 佢都唔承认你， 系啊， 哇，咁你球会嘅作为班主又好，老板又好啦，球职员又好啦，你都会觉得哇，过往咁俾心机踢，都系攞联赛冠军， 系啊， 攞完之后唔承认你呢个身份， 而家反弹得好犀利啊！即系我见到大家球会都咁，所以咧我自己我如果你问我嘅话，我梗系觉得而家个制度都已经系好好睇啦。因为有啲可能你成日以为佢弱队嘅，佢突然之可能譬如赢皇马嘅，咁好睇嘅就系呢啲地方。 系啊系啊。 咁如果你而家冇晒鱼腩队，个个都系豪门 强对决咁样，系咪？ 咁嗱，你第一年一定好好睇，第一年一定非常好睇嘅。 系。 但系第二、第三年你开始就觉得，都系嗰啲球队噶啦，系咪先？ 即系好似打嚟打去都有啲利或者有啲换咁样，系咪？ 系啊。咁如果你话曼联以后冇得同阿士东维拉踢波，我觉得 即系 冇 得冇咗一啲以弱胜强嘅比赛出现咯。 系咯。 咁但系即系我哋就咁。咁样嘅睇法啦，但系有啲球评家或者有一啲嘅商人就系觉得哇正啊，啲球员踢多啲比赛，咁咪多啲广告嘅收益咯，或者啊多啲宣传嘅渠道咯，咁样咁估计咧，今时今日嚟到咧2021年咧，足球啦真系一个商品嚟噶啦，咁当然你唔系考量背后咁多嘅利益或者咁多嘅金钱，点会喺度谂咁耐？就系话点解要搞个新嘅联赛出嚟咧？ 系，不过我哋球迷角度谂住 睇好 波 啫。 今日系4月21日，星期三，农历3月初10，适宜纳财交易。 今日做生意一定赚啊！ 财不入急门啊！今日记掘井安门， 咁就唔使急啦。 唔好临课先嚟掘井、啊。今日都系世界文具日， 我会用传统文具写一封信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之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武力致死的案件，陪审团退庭商议超过10个钟之后，一致裁定被告2级谋杀、3级谋杀同2级误杀3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宣布撤销肖曼的保释，肖曼被锁上手铐带走，还押候判。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回应案件。大批弗洛伊德的支持者知道肖曼被定罪之后，在法院外庆祝。有民权律师认为肖曼被定罪是美国的历史转折点，认为弗洛伊德的家人终于得到正义。为了应对有裁决之后可能出现的抗议和冲突，全美多个城市加强警戒，包括加强警员当值。在明尼苏达州亦都派出国民警卫军驻守，以防突发事件。六支英超球会预料全数退出备受争议的欧洲超级联赛。曼城是最早公布启动退出程序的球队，曼联、利物浦、阿仙奴和热刺其后亦都宣布跟随。车路士亦都据报正系准备文件，阿仙奴承认犯错，深表歉意。曼联话认真听取球迷、政府同其他主要持份者嘅意见之后，决定退出。又宣布执行副主席伍德沃德请辞，年底离任。利物浦感谢各方宝贵意见，热刺就对引起焦虑同不安表示遗憾。至于车路士，报道话班主阿巴 莫域治同球会董事局担心影响球会声誉，决定退出。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强生的新冠疫苗同罕见的血栓可能有联系，认为强生应该在标签加上警告，但是强调疫苗的好处仍然大于风险。药管局表示，评估过美国八宗60岁以下人士出现血栓的病例之后，发现症状都是在接种疫苗之后的三个星期内发生，大部分都是女性。又指大多数个案的情况出现在脑部和腹部，情况和阿斯利康疫苗相似。官员强调，血栓的情况非常罕见，在大部分情况之下，疫苗将会防止新型肺炎患者入院或者死亡。荷兰其后宣布星期三起恢复使用强生疫苗，美国当局亦都预计在星期五开会讨论是否继续使用这款疫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事训练学院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同一个位嘅快线咧，啱啱又撞过车，咁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小榄对出。重复多次啦，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事训练学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小榄。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运头塘村，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翻去吐露港公路咧，车龙就去到大埔太和路对出。重复一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运头塘村，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翻去吐露港公路，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对出；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方法有好多，你会拣哪一个？遗憾和后悔的事人人都有的啦，老实说未必可以好像先知那样避开的，但我们绝对可以好像 Julie 新歌那样，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去面对，即使再难再痛苦都可以继续向前行。作曲 Randy Chow， 填词由 Oscar， 编曲是 Randy Chow 黄少明，监制亦都是 Randy Chow。 怎可改变憾事和后悔不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为师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 中文歌曲 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选举事务处联合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玩游戏， 音乐选民有得拣。 今日音乐情人郑子成为大家拣嚟嘅两首歌曲，分别有李克勤嘅《同日》。同埋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揀选你的心水歌曲，揀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39，早晨钟哥，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啦，就算咧，有啲科技产品唔好交去我手啊，即系费事。费事揿错嘢啊！ 但唔紧要啊，我觉得 其实你 好 开心啊， 聪、 OK 啊、哥系咪先？正所谓食粥嘅意思就 系 丰衣足食 啊 嘛，有粥食粥， 啊、 有饭食饭嘅，即系、啊、一家人嘅宗旨嚟 啊！好、啊、开心啊！ 不过话说正话，咁啊想本来想大家一齐叫个外卖啦，咁啊揿即系用一定用智能电话咁，而家咩都用智能电话，好奇怪。咁啊，崔杰同学，喂，有啲旧嘢喺里边啊， 即系喺个购物篮嗰度，寻日谂住叫嘅， 琴日嘅， 系啦， 叫我取消佢，咁啊，我取消佢啦。 补充翻先。昨日嘅咧，真系我哋四个谂住叫一人拣咗一个餐摆入个购物篮，但系最后咧就冇叫到，咁啊冇清除啦。 系咯，话时话，点解你摆咗个购物篮度，佢会摆咁耐嘅咩？ 系啊， 会啊。 唔系，譬如你超级市场买嘢，你摆咗个购物篮度，你唔买，即系走咗，你唔会第二日翻到嘅时候，咦，仲喺度咁样噶嘛？ 有啊，食过夜粥就系咁嘅意思啊嘛，摆过夜噶嘛。 咁啊，张杰同就同我讲，喂，你揿入去取消佢啦。 系。 咁我咪揿入去取消佢咯。系。哦，点知？撳入去就買咗喎，我都唔想啊！ 唔緊要啊，我覺得咪食翻尋日你想食嘅嘢咯， 幾得意啊！呢、這個就係平衡時空啫嘛，係咪先？你睇嗰啲時空穿梭，有陣時候我都覺得哦，點解尋日啲嘢唔嚟嘅，今日先嚟嘅？ 喂，但係話時話啦，咁佢會唔會送翻尋日嘅嘢嚟？唔係新鮮整嘅咧？ 呢、這個就不得而知啦。 正所謂粥係咪擺過夜嘅咧？ 假嘅粥啊！ 係 啊, 啊，小白一陣食粥啊，小白， 好開心係咪？ 佢都蒙。在鼓里， 好耐在鼓里。 食啦你，咁样送到嚟就， 冇问咁多啦。 不过好耐冇食过粥啦，讲 真的。哦， 系啊，清清地朝头早，仲要朝头早食，真系比较少。 我系越嚟越阿叔，所以就要食碗粥啊，咁样啊。 好开心啊！今日又早啲又早餐。嗱，咁啊，今日咧，其实我想讲，有个题目咧系，揾到一个研究，就话拜托人哋去做啲嘢，咁啊，睇下钟哥同埋阿 O 咧，多唔多拜托人哋去做嘢嘅？ 比较少， 帮助系 比较少， 唔系，因为你日日都落我打，玩具方面，我见住你日都拜托人 拜托啊，阿 Vincent 帮你搞少少系嘛， 冇办法啦，又系啲智能产品嘅嘢，即系我落唔到 order 嘛。 你误会咗，唔系钟哥拜托，系 Vincent 自己主动承认 系 啦。 因为我要澄清啊，即系我哋嘅监制啊梁可希咧，佢系成日主动话俾我听，喂，有啲咩减价，喂，有啲咩卖，有啲咩想搞，系佢话俾我听，我都冇。 冇跟得咁貼。 唔係我叫佢，我唔係我問㗎，佢、啊、自己講㗎咋。 日本咧特別多一啲老師啊，會監收一啲玩具咁咧，我身邊就坐住一位啦，叫梁榮忠老師，佢係負責監收咧，佢玩緊嗰啲玩具啊嚇。 又冇咁， 由梁榮忠老師監收， 睇睇過下咁樣， 睇過下咁樣啫。嗱，攞下啲 approval 咁樣啊。 我就好少叫人做嘢嘅，因為咧，我覺得呢個 quota 要小心運用啊。如果你係唔係你都叫人做嘢咧？跟住你真係想叫人做嘢嗰啲嘢咧，未必人哋會應承。 係，人哋覺得你老鳳係嘛，次次都叫我。 所以要選擇嘅，要選擇嘅。 咁調翻轉咧，人哋拜託你做啲嘢、 多啦，多不勝數。 因為你嘅用途都甚廣係嘛 ，所以有好多人依家知道我同翻鍾哥合作，佢話：，我近排 WhatsApp 咗鍾哥，點解佢唔覆我電話？話佢好忙啊，依家晏晝。我哋咧晨光睇視嘅 rundown 咧，由朝頭早排到夜晚㗎，好多嘢做㗎，好多錄音㗎，咁樣要幫佢推緊啲嘢。 咁、所以其实鍾哥拒绝一啲要求嘅方法系咪就系冷处理咧？即系唔复，已读不回。 唔系，我会复嘅。 你要问翻佢啦，你要问翻佢 会复嘅。通常如果我接收到， 你叫你朋友听住啊。 通常如果我见到会复嘅， 系 除非见唔到嘅啫。啊，见到咧就会真系会学识 say no 啊。而家 系 以前年青年代咧。即係你知啦 ，say yes 咧做 yes man， 咁就係一個結交朋友嘅方法。 同埋好似即係有禮貌，即係覺得拒絕人咧好似好冇禮貌。 唔識講啊， 係 啊， 講唔出口。 講啊嘛，咁所以就係咁做。有陣時做埋好多即係叫做唔知咩事嘅事啊。我最無聊嘅一次係點樣咧？嗰陣時喺國內拍戲，咁有一次咧有個國內嘅演員同香港嘅一個演員兩個拍緊拖嘅。好啦，咁跟住咧。國內嘅演員咧就叫，喂，你可唔可以幫我帶啲嘢落去俾香港個演員啊？ 信鴿係嘛？ 仲要係我同嗰個係完全唔識嘅。 係。 好啦，咁啊咁樣啊，咁繁複啊，好啦，咁啊幫我攞。 反正我都係過關啫，算啦。 但係攞落去咧，我又要揾嗰個人，即係又要揾嗰個我唔識嘅演員。 係。 喂，我喺上面拍戲，咁啊邊個咧就有件嘢要拜託我交俾你，咁啊約佢出嚟啦。咁跟住咧。好啦，算啦，都冇乜所谓啦。约咗出嚟之后呢，跟住呢佢停咗一架七人车，话啊我泊咗个车边度啦，你过嚟啦，咁行过去啦，行过去，咁去到佢打呢度门，跟住佢唔落车喎，跟住呢，跟住我就俾啲嘢上去啦，跟住啊得啦，啊系啊，嗱呢度嘢呢，你下次上去嘅时候，你帮我攞俾佢啦，跟住佢就闩埋门。走咗啊！哇，我心顶一顶啊，即刻大佬，即刻变咗信差咁样， 个口都顶一顶啊，顶住啊，窒住到气啊， 窒 住到气啊， 跟住走咗，跟住我。哦，佢又似你啊！因為幾想抌咗件嘢，咁但係咧奈何啊？即係我呢啲好有責任感嘅人，冇 就打開佢嚟睇下咩先， 跟住咪攞翻上去，即係下次再上嘅時候咪攞翻俾佢咁。 就唔好咁再輕易。 唔係你都要睇一睇係咩嚟㗎？其實 嗱，呢個就題外話。 又係喎， 你乜嘢都攞出去，突然間係咪先 過關㗎嘛？ 關於呢啲咧，咁就下一次喺食飯嘅時候同你哋講啦，就另一個故仔啦。 但我自己好想聽下。个女演员系我哋帮挥后先讲系啊， 而家仲会唔会约啊？ 唔会约啦，唔会约啦， 系咪啊？至于架七人车嚟讲咧， 唔会约啦，唔会约啦， 系啊，换咗啦，换咗啦。咁啊，头先钟哥讲得啱嘅，即系好多时候咧，人哋。尤其是年輕啦，唔識得拒絕人咧，就做咗好多自己即係半推半就嘅嘢，甚至咧你做下嘅時候，其實會好埋怨自己，哎點解嗰陣時唔識得 say no 咧咁樣？但係後來即係大個咗，就發現咧嗰啲人咧成日都會俾人拒絕㗎啦，即係多你一個唔多，少你一個唔少。咁啊最緊要就係你自己識得表達咯，因為你唔表達，人哋以為你真係 OK 啊， 咁下次又再揾你㗎啦嘛，係啊。咁 疫情咧又多咗一個藉口嘅，即係身體有少少唔舒服，跟住就好容易推到啊，好多嘢都我發現近排啊嚇。即係近呢一年啦，哇好驚，佢驚過你啦！你話你啊，朝頭早好似有啲唔舒服，我有啲感冒， 以後唔敢揾你添啊！如果你呢段期間話我有啲唔舒服，以後揾你， 或者你 直至到你揾翻佢為止咯， 至你揾翻佢為止， 起碼兩個禮拜， 係啊， 而家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係嘛？ 喂，但係調翻轉，我想問下，有冇一啲情況係你諗住拜託人，但係你覺得九成佢都唔肯㗎啦？你有冇方法令得佢肯？即係你表達嘅方法會唔會？婉轉啲啊！ 如果你去到話九成都唔應承嘅咧，通常我都會主動放棄呢個人嘅啦，即係唔會揾佢幫手啦。 即係機會不大就費事啦咁樣。不原來咧有個研究喺美國做咗咧，佢就話係呢個美國西伊利諾伊大學做嘅，咁就話講以下嘅幾句句子咧，係有助大大提高對方接受你請求嘅機會嘅。 係咩？ 即係你。 點樣去表達呢個請求，裡面加呢句子落去咧，人哋就可能會冇咁容易 reject 你啦。 Thank you。 系啊， 呢、就 是、个礼貌就必须。 我哋实景应用啊，当今日要想邀请钟哥请我哋食早餐先啦、可唔可以应用得到噶？杰同 钟哥请我哋食早餐 系啦，即系想要求钟哥请我哋食早餐。 第一句句子系加呢一句嘅，钟哥啊，今日不如你请大家食早餐啦、啊。但是呢请不请就真是你自己决定的。 哇这个即是齐真哇即是没得推啦。喂好震撼喎、啊。用这个例子突然间仿佛即刻明白了。 好卑鄙啊。 好卑鄙 啊。好卑鄙啊这个真的好卑鄙啊。 即是将个波真的交回他手上。 因为第一句你先讲了你的意愿嘛。 要求是啦是啦。 即是你没得 say no 咯。 而 第 二 再讲埋个限制出来。 个限制就是其实没 no pressure, 即是 no pressure, 冇所谓。 冇压力嘅。 冇压力嘅。即但是原来这句冇压力呢其实已经施加了压力喺度㗎啦。即是这个决定权其实真的交回你手㗎。咁即是话如果我拒绝嘅就真是我 turn down 咗成件事噶咯，咁、可能个压力就系加诸咗喺呢度啦。 中哥形容词系咩啊？好狡猾定好卑鄙？ 好卑鄙啊！ 唔错，我平时咪咁讲嘢，我都企镜即刻反省一下自己先，懒叻咁样话整个事例出嚟，即刻谂一谂。咦，我平时系咪咁讲嘢？唉，好彩都唔系，都系直接讲。 呢个选择系冇选择啊嘛，其实 系。咁佢就话咧，其实类似嘅句子咧都会帮到手，因为你会唔好意思推却、就譬如加咗话，由你决定啊，随你喜欢啦、咁样。咁多数咧，佢都会跟翻你即系对方嘅意愿去做嘅、即系首先讲咗你嘅请求，然后但系包尾咧，你都会讲一句，其实最后都系你决定翻啦咁样。咁呢个咁有礼貌，即系如果你系真诚啊，咁有礼貌嘅一句句子咧，会令到对方都啊好咯，咁冇所谓啦，应该都 OK 嘅，即系会舒服啲去接受啊，系啊。咁所以下次我哋就学识。钟哥今日嘅早餐请唔请系由你决定噶， 冇压力啊！ 我好卑鄙，你睇佢望住我眼神。 夜半一点，或半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在浸温泉 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日子都太短谁寂寞不早也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yeah 我未结束 yeah 楼梯中再拍着吉他都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You will see it back up, 不分早晚。疑难杂症由得他，一不消散。Oh, oh, oh. 共我一起，末世总算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宁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oh, 从生中来泪学重化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down time MC 张天赋的 Good Time， 系啦，咁啊，头先钟哥就应承咗请早餐啦，耶、yeah! ！Good time， 系啦， 喂，好似未讲， 系咩？ 我讲咗咩？ 已经表明咗心迹 了。唔系，嗱，呢个亦都系重点。如果即刻佢去回应你咧，那个成功率就会提升啦，因为你觉得压力已经加诸咗喺你身上。但系如果咧，佢隔咗一段时间。都未回复，即系佢仲要一段时间谂咧，咁呢一个就唔凑效啦，即系就会大大减低咗啦。 系啊，因为已经过咗另一日啦。 你有冇留意点解我睇唔到呢单新闻咧？ 点解咧？ 即系咩人咧就会 睇 咩 嘢啊嘛？ 系啊，即系点解崔杰同会睇呢啲啊？ 哦，因为学术性啊嘛，呢啲学术研究啊 嘛。我咧就睇翻啲关于打边炉嘅新闻，我都系为食嘅。不过为食得嚟咧，有阵时都有冇机会要注重下自己私隐咧？咁样就系讲紧咧，喺加拿大咧有一间叫比較中資的連鎖的火鍋鋪叫海底撈，我估大家都有聽過、就發現在桌面那裡都有兩個監控鏡頭，就是每張桌子那裡樣 監控什麼呢？ 唔知啊，可能 叫咗咩食， 叫咗咩食，同埋有冇留單可能 是。 好 唔系啊？系咪睇下你有冇自己带嘢嚟打边炉？ 可能系咁啦。嗱、究竟 外来食物， 究竟监控啲咩咧？其实咧，即系佢哋嘅高层火锅铺嘅高层亦都冇讲嘅。不过好多食肆咧都会 set 一啲 CCTV， 咁都明白嘅。即系你可能食货霸王餐啊，或者即系有啲争论嘅时候都有片为证啊嘛。即系譬如事主可能屈个侍应倒泻个红酒。落佢嘅身嗰度要成餐饭免费嘅， 或者咦里面有只曱甴，原来佢只放 系啦。呢啲其实都系保障翻间餐厅，我都好明白嘅，亦都真系有咁嘅需要。不过喺个台面嗰度咧 set 两个 cam 咧，我就有少少打个问号。不过咧，对于我嚟讲咧，如果间餐厅咧超级好食咧，其实咧你 set 两个镜头都冇乜所谓。不过咧，我就几介意一样嘢，唔系介意自己的私人。我介意自己的食相， 哦， 其实咧，我食嘢嘅时候咧，我知道自己的样咧，几贪婪嘅，有时都食得。你哋两位觉得自己的食相极好唔好睇啦？ 优雅噶， 优雅 系 咪？ 优雅噶， 你话晒都系电视圈嘅巨子，咁你都会拍飲食节目， 就系啦， 系啦， 所以不能够即系大块大块咁吃噶，唔得。 系咯，嗱，我都觉得钟哥咧食嘢嘅时候咧，都几好睇。 你有留意佢系嘛？ 有 你食早餐嘅时候，你见唔见到隔篱有个人睄你啊？ 眼睛啊， 幾好幾好喎！佢食相 喺高級餐廳咧睇唔到嘅，高級餐廳個個都係扮到好叻噶啦，又話隻杯又朗朗朗，又 個嘴好似擘唔大咁樣， 嚼嚼嚼咁樣。咁咧喺邊度可以睇到人嘅食相同埋咧餐桌禮儀優雅咧？大排檔，喺最地嘅地方。佢都可以貫徹到自己一貫嘅風格咧，佢就係王者啦。 如果你覺得係喺邊個地方，咁我想問問啦，你哋覺得食乜嘢最睇到一個人優唔優雅？食乜嘢食物？ 哇！ 邊一類型嘅食物？ 有幾樣嘅，一。嗰啲雞中翼， 雞中翼， 即係 L 型嘅， 雞中翼， 即係佢係會冚住你塊面嘅。第二 用刀叉， 第二 筷子食咁樣 ，OK。 第二就係粟米， 就係 粟米， 嗱粟米呢個， 係啊，哇！我真係咧，如果你話第一次約會嗰啲咧，千祈唔好叫你哋，唔好 叫 你哋係， 因為第一日會黐牙咧， 就係啦。嗱食粟米，首先你攞住嗰條粟米咧，你刨啊，定還是逐粒搣咧？嗱， 唔會逐粒搣啊嘛， 有啲我見過，逐粒搣咧，即係真係好似好優雅啦。但會覺得哇，你咁屙過㗎， 好誇張咯，係啊！ 好啦，食完之後攝咗喺牙罅， 係啊， 你撩唔撩啊？你唔撩又死，撩又麻煩，但係點樣撩又一個技巧喎。 係啊， 嗰啲牙籤啄啄啄又唔得喎，又冇牙線噶嘛，咁點算咧？呢個又係好講技巧。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即係有其實咧約第一次約會啦，牽涉到你嘅食相係好緊要啦。譬如我覺得食好多海鮮咧。都好麻煩，我都用手食嘅。其實由細到大，譬如蝦啦、 蝦蟹嗰啲咁樣， 係我好羨慕有啲人咧，就咁用個口可以剝蝦殼噶。我識啲朋友係可以咁樣咧， 即係成隻擺落去，跟住掠翻啲 掠翻啲殼出嚟，跟住咧吞吐咗嗰個蝦肉咯。 有啲人雞翼都得噶喎， 咩啊？ 有啲人雞翼都得， 雞翼我都得， 你 練習咗好多年噶啦，好中意食雞翼嘅，所以我練習咗好耐。不過你譬如。鱼头啊，嗰啲譬如你喺西贡食海鲜咁先算啦，或者你屯门啦，打个譬如，咁你会想食多啲条鱼咁贵、啊，咁你梗系想尽量食多啲噶啦。咁但系咧冇龙头啊，即系食个鱼头咧。 你好難係食得優雅㗎。 唔係咁，你唔係成個魚頭隊㗎嘛？ 係啊，但係你 即係會撩開佢，係 啊， 但你會絕㗎嘛？ 係啊，絕 佢嗰啲， 好搞笑你， 即係絕佢嗰啲嗰啲咩魚韻啊？ 雖然我唔知你講乜嘢，但係我理解到嘅。 係嘛？ 但係嗰個魚頭你唔使成嚿絕嘅，你可以解即係解開佢一忽忽咁樣，慢慢 睇 啲，今日睇真啲，慢慢絕佢㗎嘛？你唔會成嚿㗎嘛？就算條魚由大魚頭又好，細魚頭又好。都可以分得开的， 所以你都是觉得粟米是第一位， 粟米第一位， 鱼头就不入流啦。 鱼头好易搞啊，好易搞啊。 系啊，我自己都觉得我本身咧，因为可能是成长的环境咧，都好多人跟我一起争食嘅。即系我读书的时候，我读男校咧，我真的去过啲 wild cam 咧，你真的迟两秒出手咧。乜都冇得食， 呢个又 你真系净系得饭同埋汤可以捞汤食， 咪有你都算高兴啦。 佢真系两秒，但个碗咧，仲要有喺度晾喺张台嗰度嗒嗒嗒拍戏咁。 嗰啲胶筷子嗰啲声系笃笃笃笃笃噶嘛。 一班人食饭咧，即系有时候，一嚟嘅时候你一正排，好似阿 O 嗰啲咁样咧，喂，大家一嚟三秒，抢啊咁样。你情愿系咁样同人哋一齐食饭啦，定还是系大家好礼让啊？你食啦，你食啦，你要啦，你唔好啦，你要啦，你自己 我宁愿礼让，我宁愿礼让。 礼让嗱，礼让咧就好尴噶。 礼让只不过食得慢啲，但系始终你都食到。 嗱，礼让就好烦嘅，因为永远剩翻最后一只鸡翼喺度。嗱，你食啊，你食啊，跟住大家又唔好意思攞，咁就最后剩翻只鸡翼，咁啊点咧又嘥咗。 系。 咁呢个咧我就麻麻地嘅。你中意礼让？ 我中意礼让，唔系因为到最后我哋都有试过嘅，即系你唔食啊，你食啊，你食啊，最后嗰个，咁跟住就会有一个人跳出嚟话。大家真係唔食嘅話，不如我食啦咁樣，即係咁大家唔出聲咁啊，唔嘥咯。 如果呢餐飯嗰個朋友冇嚟咧，嗱咁啊嘥咗 咯，嘥咗啦， 得一個啫嘛，永遠。 唔係不過有陣時，譬如食中式就多啲，邊個起快先，邊個未起快啦。咁所以中國人咧就會再客氣啲嘅，就話幫你畢啦咁樣。咁你已經採取咗個主動啦嘛。咁嗱，我畢咗俾你。 即 係 臨尾嗰只雞翼就畢俾鐘哥食啦。係 啊，咁我畢咗俾鐘哥食，我梗係可以食啦，係咪先？咁我最尊敬嗰個都幫佢成碗都送咯。 你都俾只雞翼我咋？其他啲冇咗。 畢咗一啲嘥。 等陣先。我哋 assume 咗係冇雞髀嘅只雞，如果唔係我一定會將只雞髀俾中 國。 講得冇錯啊！ 咁另外嗰只就係歸你㗎啦。咁 我情願咧就係 食乜雞 pat pat 都得啦，冇所謂。 我情願係一班人即係真係誒，你我去食啊，即係搶住嚟。 我都係，因為個感覺係熱鬧啲。 睇下係識定唔識咯，因為頭先你講嗰啲搶住咧，我即刻諗起嗰啲團餐啊，即係去旅行嗰啲啊，一圍大家唔識。 肇慶兩天。 系啊，顺德玩鱼餐嗰啲啊， 顺玩团啊，顺食团啊，嗰啲咁样。 其实系嗰碟嘢都未摆到台面，啲人已经企咗起身夹啦，即系有啲咁样嘅情况。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有阵时啲镜头唔系惊你监控，系惊你我食相唔好睇，唔好拍我。 同二级误杀三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宣布撤销萧曼的保释，萧曼被锁上手铐带走，还押候判。大批弗洛伊德的支持者知道萧曼被定罪之后，在法院外庆祝。有民权律师认为萧曼被定罪是美国的历史转折点，认为弗洛伊德的家人终于得到正义。为了应对有裁决之后可能出现的抗议和冲突，全美多个城市加强警戒，包括加强警员当值。在明尼苏达州亦都派出国民警卫军驻守，以防突发事件。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回应白人前警员萧曼谋杀及误杀罪成的案件，形容判决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非常难得。拜登说，系统性种族主义是整个国家灵魂的污点，弗洛伊德的死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美国已经有足够多类似的毫无意义杀戮事件，今次审讯可能是国家迈向正义的一大步，可以带来重大变化。他又称赞在案件审讯之中作证的警员，他说判决传达强烈的信息，执法部门需要持续改革。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2，日元108.0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1，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9点，跌4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64美元，卖出1,777.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之东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是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头先两宗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事训练学校咧，即系大榄嗰段咧，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咁就系近住小榄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咁重复多次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事训练学校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嘅状况咧，就系近住小榄嗰一段咧就开始慢车，龙尾就扫管笏。咁揸车朋友咧都可以行翻屯门公路呢段路噶。咁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运头塘村，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咧少少车龙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就圣佐治大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青山公路咧有两段车龙噶，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浪翠园四期啦。咁另外后少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近住入境事务学院一段咧都系挤塞，咁入屯门方向而家龙尾就扫管笏，出九龙车龙排到去恒丰园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为了庆祝自己出道23周年，滨崎步推出全新的作品《Francis Heard Monster》。今次的作品很强烈，话俾大家知道自己的路应该自己去到决定。同时是不是可以解作自己都要成为心目中的怪物，征服眼前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呢？ Hamasaki Ayumi 23rd Monster。 个故事来的。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曲阿瑶分歧部 23rd Monst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八点十一分 ，Kitty 同埋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睇实个大市先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表现咧就牛皮一啲啊吓，咁早段开市咧要跌嘅，咁之后就回稳啲啦。不过都系咧，系成交金额几好，不过指数方面咧就上上落落咁样啦，好似咧叫做阴晴不定，同今日天气有啲违反。今日天气啊天晴啊，几好嘅，有蓝天白云啊。股市方面嘅阴晴图要交俾咧 Kenny 同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你， 系啊，其实我哋琴日朝头早都有讲过啦，个市就算星期一做翻好，但系星期二可能都系即系有机会落翻嚟。咁其实你上上落落都系好个好窄幅嘅，你睇翻图表见到，其实基本上就差唔多枕住成两个月嘅话咧，都系一个窄幅里边系上落啦。咁基本上都系受制翻嗰个系五十天线啦，即系29,100啦、29,200嗰啲位，下边就28,000边嗰啲都顶得住嘅，但系就。喺中間裏面上上落落咯，咁冇一個明確方向嘅。咁琴日成交多，最主要都係反映翻嗰個係有配股因素喺度啦。咁其實整體嚟講嘅話咧，唔算係即係流動性係太強嘅，咁所以就亦都令到嗰個係指數方面咧，暫時係突破唔到呢個 range 咯。 嗯，想問問 Kenny 啊，咁而家呢個咧就會推出有個新指數啊嘛，即係嗰個物管指數啊。好啦，咁呢一個物管指數對我哋嚟緊有啲咩嘅？启示呢，我哋可唔可以提高啲咩板块，提高一线咁样呢？ 嗱，其实逢亲有新指数出嘅话呢，譬如好似之前嘅恒生科技指数咁样，咁如果佢能够系产生有衍生工具嘅，譬如好似有啲 ETF 啊，或者系有啲系牛熊证啊咁样嚟到追踪嘅指数嘅话呢，咁就会有机会带起返呢嗰啲系指數相關股份裏面嗰啲係投資嘅成交量嘅，因為嗰啲發行商方面咧就需要買一啲係相關嘅underlying asset 嚟到做一個係對沖或者係依個係新增個產品出嚟啊嘛。咁當你即係依個係依個雞同雞蛋嘅問題。咁如果當你嗰個係即係嗰個股份係活躍嘅，咁就自然就會令到嗰啲係衍生商產品方面咧個興趣大咗啦。咁衍生產品大咗嘅話咧，咁成交多咗咧，話又反過嚟帶動翻嗰啲正股嗰個成交量係增加咯。咁所以我覺得就除咗指數之外咧，必須要有相關嘅衍生產品嚟到去即係帶動咧，先至個效果係明顯嘅。咁如果唔係嘅，否則嘅話純粹得個指數睇。咁但係當然都某個程度上反映咗依一個範疇咧，依一個板塊嘅股份咧。是有一定的投資興趣，佢先會整個指數出嚟噶嘛，唔會無啦啦整一個即係冇人炒嘅指數出嚟噶嘛。咁所以就係反映到物管股咧已經成為自成一角，一個係一個獨立嘅一個係板塊咯。 哇！咁厲害啊！ 係啊， 依家因為個數量都多， 係依家泊車都係要可能要靠物管 app 啊！我哋今次咁，就算喺香港嘅內地係特別盛行啦，即係關於啲物管 app 同埋嗰個物管咧，好似個管家咁樣啊，管住你。柴米油鹽佢都幫你搞到啊！有啲 嗱係啦，依個就係重點啊！因為你聽我哋琴日都討論過咧，就係美團嘅因素啊嘛。美團方面咧，其實揀下嘅話咧，其實佢不嬲就算美團又好啦，拼多多都好啦，或者係依個京東都好，其實好著力去搞一個係社區團購嗰樣嘢噶嘛。咁社區團購點解仲要琴日討論過啦？咁但係國家政策方面咧，就唔係咁鼓勵佢哋去做依樣嘢嘅。但反而調翻轉咧，物管咧，頭先講過物管 apps 咧，有機會發揮到依啲咁嘅功能啊，因為即係香港有物管公司又好普通啦，即係收下管理費嗰啲嘢啫。但係內地咧，係叫做小區 管理、小区屋苑管理啊嘛、嗯。基本上你可能柴米油盐啊、送饭啊，甚至冇仔女嘅托儿啊、嗯，或者老人家嘅服务嘅话咧，佢都可以提供得到嘅。咁其实你将呢啲线上化咗去之后嘅话咧，系其实会有一个类似全购社区全购。Apps 那個效果出嚟 嘅，特別內地又有啲即係有趣嘅新聞咧，即係話，有個老人家長者咧，即係打極電話都打唔到出去啊，咁、樣，但係咧反而咧係佢自己嗰個物管 App 咧個呼救功能咧救咗佢 幫到手啦。 咁、當然啦，呢啲一件咁嘅新聞就發酵啦，咁發酵完之後，哇，好勁啊！咁啊，將呢個物管可能有奉若神明咁都未定啊嚇，咁啊，即係大家投資者睇下啦。 香港都咩嘅？都有平安鐘嘅， 係啊，我都知道啊，香港 OK 啊，我都知道香港係啊，所以但最緊要係咩？藉住呢一個，即係關心下身邊長者， 係啊，呢個最緊要，呢個最緊要。 嗱，關心身邊嘅長者咧，我唔知道需唔需要咧，為長者啊 換下手機啊， 換下手機啊，加部靚啲嘅手機，因為見到咧中移動尋日就出咗業績啦，咁啊公布咧今年首季盈利按年咧就升咗 2.3%， 咁而營運嘅收入咧按年仲升咗 9.5% 添，咁啊見到咧當中即係。解釋翻啊，點解有啲升得咁緊要啊？佢就話因為咧呢個 5G 嘅手機啊嘅機型咧豐富，價格門檻又降低咗，咁令到咧手機嘅銷售量咧大幅增加。咁啊 ，Ken， 你想睇下咧，即係咪呢一個中移動啦，甚至係呢個板塊咧，即係業務預計啊嚟緊都會 keep 住有個增長嘅前景，都好係睇好嘅咧？ 嗱，有新手機好重要嘅，即係其實你睇翻香港嗰啲電信嘅運營商啲業績都係嘅。如果佢嗰年咧有啲明星級手機咧，譬如不過而家就冇咁熱情啦。 係 以前嗰啲蘋果一出手機機嗰陣時嘅話咧，哇，大家都排隊啊，蜂擁去買噶嘛。咁就對嗰一年嘅電信運營商嘅業績咧係大為咧就係有推動嘅。 嗯。 因為你如果冇新手機嘅話咧，其實你根據翻現有嘅自然增長咧，唔會有太過大增長，因為你啲用戶係咁多就咁多。因為而家個滲透率好勁，香港超過100% 噶嘛，因為每人可能有兩部機噶嘛。咁內地都成90%噶啦，已經係。咁所以變咗靠自然增長係難嘅。咁你但係如果有新手機，譬如好似有 5G 手機出，咁大家可能個換機潮咧就會係推動到個手機銷售。咁當你推動咗手機銷售之後咧，你唔單止係個手機個handset 嗰個價錢嘅，你會轉 plan 噶嘛？你 4G 會轉 5G plan 噶嘛？咁你 5G plan 嘅話咧，你嗰個係 up 會係高咗噶嘛？同埋佢亦都會而家啲電信商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經驗，通常咧一轉 plan 嗰時咧，佢會局你咧要加好多增值服務落去噶嘛，咁呢啲增值服務就是錢嚟噶嘛，咁會增加咗佢哋個收入落去嘅，咁所以變咗呢個係重要嘅，即、就、係、是、有手機出嗰年。咁第二咧就係頭先提到就係 5G 個因素咧，其實喺中移動裏面咧，而家之前都公布過啲數據，我哋都應該講過啲節目，就係喺中移動裏面咧 ，5G 手機用戶咧用 5G plan 嘅比率係低嘅。因為咧，可能佢哋某啲原因話啊，佢哋嘅 4G plan 未到期，或者純粹想買部 5G 手機去用下嘅啫，但係根本冇用 5G plan 嘅，所以滲透率係低嘅。咁但係當未來呢啲 4G plan 到期嘅時間嘅話咧，佢哋陸續就會轉翻 5G 啦嘛，一定係。咁所以變咗有個潛力就話咧，佢嗰個 up 咧係有機會因為 5G 嘅推出咧而提升嘅。 咁所以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個別嘅一啲股份，今個禮拜都會出業績啊，特別係電信股啦。咁除咗中移動啦，咁啊講開，今個禮拜有好多唔同嘅業績股。咁 Candy 有冇啲即前可以散户股民部署一下，或者可以早著一下先機啊？有啲咩可以睺下嚇？ 近排我諗都係啲內地零售類股份咧，就第一季嘅，即係佢通常會公布埋第一季嘅業績噶嘛。第一季業績真係好嚇人喎，增長得好勁喎。咁可能講以數以倍計上升，譬如好似譬如李寧咁樣，都講緊第一季方面咧嗰個流水銷售係增長成80-90% 喎。咁所以變咗呢啲內需消費咧，應該係舊年嗰個係第一季嘅惡劣嘅情況之下咧，就係復甦過嚟嘅。咁所以依一啲股份方面咧，可能會有啲衝擊咯。 咁散股民咧就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Candy 邓星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Candy， 我哋下个星期见。 唔该， 好唔该，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实有啲公司咧系会组个政府自己推出一啲飲食消费券出嚟嘅，因为咧想觉得自己 有噶啦， 劲一啲咁样啊吓，咁啊呢个咧都好贴近啊，叫做我哋嘅生活啦。咁啊，领展啊，今个星期四起咧就送出啊1400万嘅餐饮礼券，咁样喺佢哋旗下嘅商场咁可以用得到。 点样攞先？点样攞到先？ 嗱，点样攞嚟讲咧？咁你梗系上翻佢嘅网站啦。咁啊，喺4月20号下昼6点啊，至到咧4月23号嘅3点啦，呢个期间咧作网上登记嘅咁样，同埋咧入边有趣嘅，咁你今次有咩咧要攞呢啲 coupon 啦，或者想得到啲现金券咧，系要做啲嘢嘅。咁做嗰啲嘢咧就系关于咧嗰间公司嘅企业形象工程， 系 譬如叫你分享一下佢嘅图像啊 ，like 下佢 个 page 啊， 系啊，咁好明显都系 e marketing 嘅同事咧。都要督下條數，冇理由我領展咁大間公司，咁多商户，咁多人用，啊條數又反映到啦 ，like 數反映唔到 咧。但呢個我唔知啊，但我話我俾咗個 like 你噶咯，佢 check 唔 check 到我有冇俾嘅咧？ 多数即刻 show 俾佢睇嘅，咁如果你衰到走咗攞咗个着数之后，你 unlike 翻咧，佢都追究唔到你 嘅。跟住下次再去再嗱，我再 like 你啦，可以之后 like， 跟住再俾得唔得咧？ 不过其实而家咧，除咗个 like 咧，泊车 咧，我都喺度谂， 其实得嘅， 我进入咗个迷思噶啦。 因为我就话咧，泊车咧好多时佢而家要求你download 佢嗰个app 噶嘛，即系你要 show 你个手机有佢 app 先至俾你领取嗰啲优惠噶嘛。 呢个咪就系物管概念咯，商业物管咯，就系、是、即系大家唔好成日谂住物管就 系 屋苑楼下个看更收咗你管 理 费，理费咁呢啲商业领展咪商业物管嘅概念咯，所以都好应用得到。不过即系题外话，即系扯翻入去咧，喂，发现佢啲优惠都几多嘅，咁啊都有100同埋500嘅一啲现金嘅餐饮券啦，可以用得到。 你讲到物管嗰度咧，我谂我系时候要搬屋啊。 点解啊？ 即系我而家越嚟净系觉得咧，啊物管就系楼下个管理处同你打声招呼，早晨啊梁生，咁样咯。 有会所呢 喂我好少去㗎嘛。 你嗰个屋苑话时话我前排去探下朋友呢、喂双看更㗎喎。你有两个看更我嗰个会。 你误会咗。 屋苑我即係架车。 我都系啊。 喺隔篱撞鬼过嚟呢度吹水嘅啫。 唔系 喎。 即 係 我讲一个实际嘅经验系点呢咁我即係佢个住嘅地方呢架车可以泊到去门口嘅。咁我就有个朋友攞啲嘢俾我啦。跟住咧，佢就粗心大細話：，唔好啦，你上嚟攞，咁我咪上去啦。咁點解我知道有雙保安呢因為一個保安咧又叫我嘟嗰個探熱器，一個保安就叫我填資料。跟住咧，嘟完嗰個探熱器，嗰保安又叫我洗手。我做唔到咁多嘢一次過，你兩邊左右開工喎、啊。你好嚴密，你嗰個看守方面做得好好啊！想讚下你樓下屋苑嘅保安啊！ 冇啊，咁我話而家我即係嗰個概念仍然都係即係保管理啊，就可能喺樓下幫你睇住啲嘢咁樣啊。但係正話講到哇，原來唔係喎，而家管理唔係淨係管理一棟喎，係管理成個區喎，幫你叫埋嘢食，叫埋外賣，即係我其實唔使。download 咁多個 apps 啊，即係而家又要叫外賣有一個 apps， 或者送貨嚟有一個 apps， 而家唔使啊，我 download 個物管 app 已經 OK。 不過其實你多啲服務就係俾多啲管理費啊，一樣啫。 即係嗰啲業主委員會有時候會揼啲優惠俾你咧，譬如你咪同樓下嗰兩三間嘅茶餐廳或者快餐店傾 掂咗， 咁譬如你住乜乜乜屋苑嘅咁樣，咁啊又有8折，又話7折咁樣，咁啊所有嘢都係傾翻嚟嘅啫。咁呢啲咪就係我哋睇緊頭。先講啊，物管 app 啦，不過聚焦翻呢、這個，即係全香港好多朋友都即係住緊佢哋嘅地方，或者叫租緊佢地方領展啦，咁啊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免費優惠嘅，有100、500啦，咁啊中式嘅酒樓為之多喎，咁堂食外賣都得嘅，咁我睇翻啲 coupon， 有啲都真係確係幾數咁樣，所以你話即係譬如想同爹哋媽咪飲餐茶咁啊，又要有個契機啦，你知今次咁啊啲爹哋媽咪咧。好嚣张噶嘛，即系话，唔饮啦，出去人又多，又多细菌，翻嚟啦，咁样，咁你可以买外卖翻去孝敬爹哋妈咪。咁如果你话，啲爹哋妈咪又话，唔饮啦，香港市道唔好啊，嘥晒啲钱，咁样，跟住你话，唔紧要啊， 有资助、 啊，赚到咗一啲 coupon 啦，有5嚿水啊，可以饮下茶，食下虾饺烧卖啊。 但你嗰啲系咪又系使5000蚊先可以使50蚊嗰啲啊？ 理论上咧。 就唔會嘅，好難咧喺間茶樓使到五千蚊嘅飲早茶嚟。 唔係好怕呢啲咁樣嘅優惠， 分十次用可能係， 可能係 要睇細節咯。 係啊，你即係最怕咧就係嗰啲咩，你要用滿一千蚊先至俾100蚊你嗰啲咁樣咧。係 啦， 咁倒不如一嚟嘅時候，哇，不如俾個九折你啊咁樣，你仲快， 直接啲 係嘛？直接啲啊嘛， 我都覺得係咁嘅。不過gimmick 啲啦，呢啲都一定係有一啲叫做即係亮點，俾你多啲契機去用錢嘅啫，或者。头搭尾拉埋啲消费券用咁样。 不过就话讲开饮中式茶咧，你有冇留意一样嘢？任何嘢啊，任何餐，大部分咧，你都觉得外卖系冇分别嘅，即系你喺堂食同外卖感觉上好类近嘅。唯独是咧就系点心，你一外卖咗咧，真系争咗啲嘅。 系， 即系如果你喺屋企攞住个快泡胶盒打开佢，虾饺烧卖。你梗系觉得 削啲啊， 削啲， 削啲啊！ 你一定要喺茶楼坐喺度，佢即系打开个蒸笼，哇，黑狗 同埋有嗰啲背景声，叮叮当嗰 啲，点心喷晒烟咁样， 系啊， 先好食。 因为到时真系，即系我好少叫点心外卖就系咁解。 但系而家我反而多咗，初初我都有钟哥嘅感觉，但系叫得两三次嘅时候咧，揾到佢嘅好处。第一 好处咧， 就系唔使，因为多数咧咁得闲嘅时候咧系礼拜六日，唔使排队。即系你去翻啲好少少嘅茶楼咧，你可能真系要早啲去攞。攞飛，就算而家有電子攞飛咧，你都可能 要 預早好多，都係要排。即係你 我飲茶，我都中意實體，我都接受唔到外賣飲茶。即係有陣時咧，嗰啲牛肉咧乾蒸蒸嘅咁樣啊嘛。即係有陣 你叫翻間近啲咯，我都叫翻啲樂富嗰啲送翻上嚟 啊 嘛。 咁啊，但係你話拉麵嗰啲外賣，我有食過咧，又係爭好遠 嘅。哦，嗰啲係嗰啲真係熱辣辣 嘅。但係佢個湯係分開上噶嘛， 但 係 分開咗咧，嗰個麵佢係會黐埋咗 一 嚿啊嘛。 好差啊！個感覺 拉麵本身係唔應該外賣嘅， 係 咪？ 係 啊， 日本方面都係啦。 哇，小白真係好專業啊！成個態度好專業， 真係唔應該。 你望過去以為拉麵師傅喺度 錄緊面嘅，而家你見唔見到？ 拉麵應該外賣。 望過去以為拉麵之神喺度啲啊嘛？ 點解咧？ 因為咧啲麵咧，其實你一定要浸住湯食噶嘛。如果佢嗌外賣嘅時候咧，咁佢嗰個湯咧就好容易凍咗啦。凍咗個麵咧就會變咗漿。一張住咗就唔好食，咁啲拉麵師傅其實都唔想，所以你話如果日本嗰啲拉麵咪都有外賣噶嘛，咁佢外賣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附近幾條街嘅啫，即係佢確保佢夠熱啊，先至俾大家食最好食嘅，如果唔係整壞個招牌。 系啊，即系你有阵时喺屋企即系食外卖拉面咧，你掹开木筷子嗰下咧，你都讲唔出嗰句， 系啊，加多芝麻， 完全冇感谢之心。哇，大佬，即系嗰个咩面饼啊？ 你屋企个即食面如果煮完浸十分钟，你都唔想食啦， 硬过我拳头啊！嗰个面饼真系唔系讲得少啊！咁所以即系大家谂下，即系如果 download 咗呢啲优惠又点样用啦？点样同屋企人咧开心食翻餐咧愉快嘅午餐？或者晚餐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二十一日是一年的第111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54日。2015年四月二十一号，由日本东海旅客铁路公司 JR 东海计划投入在东京与大阪之间的中央新干线上使用的高速列车 L0 系高速磁悬浮列车，试验运行达到时速603公里，再次刷新世界列车最高速度纪录。列车由三菱重工、日本车辆制造公司及日立制作所制造。东海旅客铁路公司表示，列车将会在2027年投入服务，时速将会超过500公里。由于在制造成本上无法与日本东海旅客铁路达成共识，三菱重工决定退出相关开发和制造业务。4月21号出生的朋友具备高贵品格，追求完整专业技术，喜欢宁静，亦有拖延的习惯，复原力、生命力异常旺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挑战新纪录会不会令你在生命路上产生冲击？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不断追求速度的同时，有没有停低的勇气呢？ 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四宗是本地，源头不明个案，三宗是输入个案，余下一宗未能够分类。四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的患者包括经回港二从东莞返港的女士，她在荃湾渔心酒店做过防务员，在港活动时间较长，本地感染机会较大。其余患者包括住在丽城花园在沙咀道翻工的女士，在九龙塘地盘工作在住大围的男子，还有一名在油塘村雍丽楼工作的外佣，检疫期间住在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当局担心涉及酒店交叉感染，会再做病毒基因分析。有待分类个案涉及一名56岁女士，今个月6号从福建坐高铁经深圳湾抵港，在荃湾芙蓉大厦的劏房接受家居检疫。政府公布三处地方因为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另外有五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为谨慎起见，亦都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因为有一宗或以上确诊需要强检的住宅或者工作场所，包括游丽村、雍丽楼、荃湾西渔心酒店、九龙塘联福道30号、深大住宿和教学综合楼发展工程地盘。爆发上呼吸道感染而纳入强检的五间学校，三间位于天水围，包括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学、香港圣公会下瑞云幼儿学校、教湖山庄景湖居天乐幼稚园暨幼儿园，以及分别位于九龙塘多实街5至7号同埋根德道9号的两间根德园幼稚园。美国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之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武力致死的案件，陪审团退庭商议超过10个钟之后，一致裁定被告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误杀三项罪名全部成立。法官宣布撤销肖曼的保释，肖曼被锁上手铐带走，还押候判。大派弗洛伊德的支持者知道肖曼被定罪之后，在法院外庆祝。有民权律师认为肖曼被定罪是美国的历史转折点，认为弗洛伊德的家人终于得到正义。六支英超球会全数退出备受争议的欧洲超级联赛。欧超联表示，基于外界的压力，英国的球会已经被迫离开，鉴于目前的情况，将会考虑重塑项目。英超六支球会包括曼城、曼联、利物浦、阿仙奴、热刺和车路士先后宣布退出欧超联。车路士在声明表示，欧超联对球会和球迷来讲并非最佳利益。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7.96，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1，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95，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48点，跌3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59美元，卖出1,779.6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油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油站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榄口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排到去接近唐人新村。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榄口咧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就挤塞。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海事训练学院，即系咧大概大榄嗰个位咧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大榄嗰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但系后面啦，跟住扫管忽嗰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智乐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就长啲，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咧，东西行嘅车龙咧，分别就排到东港中心同埋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嗰段就慢车，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跟住银影路一段挤塞，咁去清水湾方向车龙排到去大埔仔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环宇海湾；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浪翠园四期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嗰段慢车，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咁较早前油麻地嘅卫理道水管急修就完成咗，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部分嘅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今日嘅题目系最怕上咩堂？ 我最惊系电脑堂，因为老师通常都系喺课室讲重点同埋步骤，而唔系喺电脑室讲，所以我成日都会做漏步骤。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正安常识问答比赛，承托吊棚嘅架咧用咩动物嚟命名嘅？ 劲啲系龙，龙臂架唔啱，系狗臂架先啱啊！ 嘅事啱咗啦，咁狗臂架咧要装上最少几多粒系搵螺丝啊？话 明狗臂架啊，梗系九粒啦，唔使咁多，最少三粒就够啦。 冇错啦，最尾一条啦，我系边个啊？ 你咪工友啦？ 错啦，其实我系学友啊！ 你又想啊，着工人裤就扮我学友？ 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搭建吊棚够稳阵，开工自然安全，唔使腾腾震。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纯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好，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一位乐坛新人，佢名字叫做欧子林 Paula。Hello， 早晨啊 ，Paula。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ula 欧子林。 系，你是真的好新噶。 是啊，是非常新，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是啊，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 我们认识一下这个这么新进的你啦，是啊。那为什么会即签了公司做了一位歌手呢？突然间。即之前有什么际遇呢？ 其实本身都是只是可能在、社交平台上，即是 post 一下有关于唱歌那些 cover 片的啫。那就有趣地啦，那就监制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见到我的一些的作品。品仔咁樣，係啦，咁跟住咧，咁佢就 message 咗我，就話可唔可以去錄個 demo， 咁之後錄下就變咗同佢哋合作咁樣啦。 你初初有冇覺得係呃人㗎？ 咩事啊？邊個嚟嘅咧？因為我唔清楚究竟，即係我唔係好了解唔同嘅人或事咁樣，因為喺呢個圈子當中，即係音樂人士咁樣。 係，同埋你會諗，個好多人都擺 cover 佢啦，點解係揀中我咧？咁 哇咁樣。 但係咁，你有冇去即係譬如揾下屋企人啊，陪你一齊去啊？定係問好多人到底呢啲真定假㗎咁樣？ 我又真係冇話叫屋企人陪，但係純粹問一問咗當時認識嘅一啲音乐圈子嘅朋友仔， 即系你都有啲人系呢个圈子嘅， 系啦系啦，跟住 问下你识唔识呢个人啊？佢话搵我试音咁样， 系啦，跟住就呢一个胆粗粗嘅情况之下就好啦，过去啦咁样， 系咁你感觉如何咧？有冇谂住一定得？定系去之前，喂，既然系真嘅，不如练到好劲咁样先去啦。 咁我冇真系好平常心过，因为佢话录 demo 啊嘛，系啦，咁啊就真系过去录 demo 噶，录咗两次噶，系之后第二次完咗，佢先至突然间就话啊，其实咧我哋就想问下你有冇兴趣咧，就加入我哋啦咁样咯，跟住就吓。咁神奇嘅咁样啦，系啦，就是、就属于呢个比较惊慌，都冇谂过佢会咁样讲嘅。 系，咁但系以前即系、就是、你话啊，一路都有唱啲 cover 啊，摆啲片上去啦。咁你本身有冇一个目标嘅咧？即系冇啊，纯粹兴趣开心 share， 定系其实你都有希望可以入行嘅？即系有冇一啲咁嘅铺排嘅咧？ 其实我真系开头系分享一下，系啦，兴趣底嚟嘅。 吓、咁你屋企人知道你被赏识，有冇俾啲咩意见咧？ 冇噶，佢哋都好简单，就啊加油啦！嗱，你做自己想做嘅嘢啦。 咁你本身系谂住做咩噶？即系如果冇呢一个 message 叫你去录 demo， 你本身系谂住做咩嘅咧？ 我仲思考紧啊，嗰阵时好似 year three 嘅啫，系啦，跟住就乜都未谂噶，系啊。咁就迷迷惘惘中，仲尋找緊自己想做乜嘢職業咁樣。 咁你突如其來就有個機會啦。咁入咗行啦，叫做。 係啦。 咁錄咗第一隻歌啦。 係啊，就錄咗第一首歌就係、是《怕 怕什麼》啦。咁呢首歌係你第一個即係喺呢個樂壇嘅作品啦，就叫做《怕什麼》。咁我知道咧，就係、是、填詞人咧，佢就喺網上面係咪睇你 feel 你個人，然後又約過你出嚟，咁啊根據你嘅性格咧就做咗呢首歌。咁佢咧嗰個結論咧就係覺得你本身第一下感覺咧係有啲距離感啦，有啲內向啦，跟住其實識落咧你又唔係嘅喎，你都好勇於嘗試啦，亦都係一個幾外向嘅人嚟噶。你覺得佢 feel 得你準唔準咧？ 我覺得是非常準確的，因為可能一開頭認識我咧就咁第一眼啊嘅第一個感覺，可能會覺得好似有少少生人勿近咗啲啲，又或者会唔会觉得有少少串咁样啊？咁但系其实即系识落脚就知道我好嘈嘅，即系系一个非常唔冷静，即系哔哩吧啦嘅人咁样咯。系啦，咁都估计得非常之啱嘅。 你觉得人哋觉得你串系因为点解咧？ 我谂可能因为个样即系唔笑嘅时候会有少少恶啫。 咁而家戴住口罩又好难见到你笑嘅。跟住 住咧，我又睇到你呢首歌嘅 MV 啦，就係一個太空艙嗰度拍嘅。咁啊，當然係一個假嘅太空艙啦。 當然， 係啦。但係好似話你都好緊張喎。 都有少少，因為可能咧一啲面部表情上面，咁我唔係好識得，即係點樣去控制，因為點樣去表現自己嘅內心感受，即係可能都冇話呢一方面嘅經驗咁樣。咁所以當初拍嘅時候都需要導演去好好咁樣指教同埋提醒。係啊，因為可能有少少可能傷心啊，同埋納悶啊嘅表情，我未必可以捉得好好仔細，我覺得好似都差唔多咁樣。但其實可能外人睇就唔同噶嘛兩樣嘢。 咁你喺接到呢首歌去唱嘅時候，同你之前就咁唱 cover， 你覺得有啲咩唔同？定係其實呢兩年裏面已經不停去即係 train up 緊唔同嘅 skill 啦？ 開頭唱 cover 嘅話，可能我都係憑自己感覺多嘅，係啦，即係我都係呢啲感覺行先嘅人。咁但係到即係唱呢一首自己嘅歌嘅時候咧，就發現我原來有好多細節位都唔一樣，同埋因為我比較中意 cover 咧，當初可能都係啲英文歌嚟嘅，變咗咬字上面就冇咁多執著點啊。咁但係一唱翻廣東話歌，你就知道係兩回事嚟㗎啦。咁同埋發音啊各種都有少少唔同嘅。 如果要你諗一個點，希望等人哋留下一個印象啊 ，Hola 係今年嘅樂壇新人，令到人哋記得你，你覺得係啲乜嘢咧？ 我希望是一個反差嚟嘅，因為本身可能我外形啊，或者是我唱嘅歌可能都是型少少，咁但其實我內裏其實都幾逗趣嘅， 幾逗趣。 我性格係啦，係啦，即係可能講嘢啊比較傻家家或者有趣啲咯，即係好中意搞笑同埋好得意嘅氛圍咁樣咯，係啦係啦。 即係睇你認真表演嘅時候就有一面，跟住私底下再傾偈嘅時候有另一面。 係啦，即係想俾大家知道，咁我有其實即係兩邊唔同嘅我嘅自己咁樣咯。 咁好啊，期待睇到你更加多嘅作品啦。 好，感謝你。 咁啊，呢個早上咧，我哋聽下你第一首歌叫做《怕什麼》。 係，多謝。 就是从未怕去做尴尬，对抗世间纵然每日挫败，我怕黑，我怕死，我怕一熄了灯，怕走失，怕记忆被囚禁，寂寞时流眼泪，混沌时仍畏惧伤痕。天，我怕光，怕太开心气氛，怕太好，怕太假被怜悯，低牌我全揭露，坦率无用退路。Listen now， 就是从我怕被你误导，怕守则若太乖被投诉，坦率藏着暗号，谁来揭露？ 香港街道的发展，如果要正式开始的话，要数到成100年前才叫做正式开始有系统去到建立的。不要以为街道命名是乱咁嚟，其实每一条街不多不少都反映了一些社会的发展和不同的阶段的。到底怎样反映呢？白元浩转头话你知。19世纪末都会以重要的人物的中文译名去到命名的。这个时期香港的街道很多时都是以定为英文的街名之后再译成中文的。而这些名字很多都是为了纪念不同的重要人物的，包括就是历任的港督，例如纪念首位总督朴鼎贞的砵甸乍街等等。还有就是纪念当时政府高官的，例如是洛克道，是纪念英国接管新界时扮演重要角色的副政司洛克。马斯道呢，就是以纪念副政司威廉马殊而命名的。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52，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73%啊。咁、其实我哋而家好多人都有呢个社交网站咧，社交网站上面咧有好多群组可以加入噶。咁我最近咧就加入咗几个关注组，咁好多叫做乜乜关注组啦，即系观塘有一个关注组啦， 交通嘅 交通嘅关注组啦。咁我咧就加入咗呢个雪糕关注组，亦都加入咗呢个 All Day Breakfast 嘅关注组，同埋寿司关注组。你加入咗咩关注组咧？ 你估下，钟哥， 烧卖 唔骨 系，我真系关 吓，系嘛？烧卖关注组好红噶， 好睇。 关注啲乜嘢咧？咪烧卖边一档烧卖好食 咯？ 因为咧，我哋细个啲烧卖咧，档档都好食噶。依家咧，你入去即系街边铺头买十档烧卖啦。有七檔都唔好食噶， 哦， 即係你譬如你加入咗呢個燒賣關注組，你係譬如喺橫頭磡喺條街食到個燒賣好食，你就即刻話俾大家聽，喂，橫頭磡嗰條街有燒賣正啊，咁樣， 冇錯， 跟住下邊就會有評分咯，燒賣只係輔助。豉油才是核心， 咁佢就讲究啊！嚟紧咧就会有一个叫做烧卖豉油关注组 啦，系啦系啦系啦， 或者辣椒豉油关注组，或者辣酱关注组，因为呢啲小食档咧，佢哋成日都会有自家制嘅辣嘅辣酱噶嘛，即 系 少少，你食唔食辣啊？咁样跟住佢就求其料少少俾你啊，但系嗰少少咧系弥足珍贵。 其实你嗰、那个烧卖关注组同啊，仲有崔杰同讲嘅雪糕关注组，其实里边嘅人系咪同一班？人嚟嘅咧？ 誒，唔應該就未必，因為真係大家好中意嗰一樣嘢咧，先會加入嘅。咁啊，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雪糕關注組咧，嗰啲 post 係幾密嘅。 你都笑啦，講完。 唔係，因為佢哋咧真係好勁啊！譬如佢有一個人咧 post 咗一個雪糕出嚟啦，佢就話喺某一間便利店而家有得賣呢個日本嘅雪糕咁樣。 喺得嗰間。 唔係，係即係嗰個連鎖店咯，即係有數字有英文字噶嘛。咁佢話英文字嗰間有得賣咁樣。跟住大家就會即係蜂擁而至，就話係啊，邊間有得賣啊咁樣。跟住就發現嗰期咧 是永远都见不到，因为大家已经一窝蜂咁去买晒啦，系啦，即系嗰啲信息咧系非常之流通嘅、哦。 十万人去 follow 啊，小米 咩？ 小米 关注咗， 系啊， 十万 系仲要真实用户嚟， 好劲噶， 因为冇啲人用虚假账户， 系啊 ，follow 一个叫 小 米关 注 咗， 冇得益啊嘛。 我深信完全背后系冇乜动机同埋冇乜利益噶。 啊，我呢个香港雪糕关注咗咧就三万几啫，就冇你嗰个咁多，但系都好多噶，即系大家都会话啊食咗咩味咧就会 post 出嚟。 我有试过留一次言咯，即系烧卖关注。 你食过系好难食定系好好食？ 好难食，试过留一次言。 咁你真系好嬲， 但系唔好搵翻出嚟啦，听众朋友。需要噶啦， 开翻个晨光第一线关注组咁样啊。 啊，其 实关注啊，我哋 个 page 都算系啦。 我日日都关注关注节目，就等于你日日都会好关注我哋嘅。 可唔可以大家去？关注一下晨光第一线嘅面书专页， 当然需要啦。 关注一下，俾个 like 咁样。 但其实咧，关注咗，我觉得系即系而家有咗网络兴起啦。好耐好耐以前未有网络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即系社会上有一啲叫做俱乐部噶嘛，即系都系咧集合一啲志同道合或者大家有即系互相相同理念嘅人喺埋一齐倾下偈又好啊，食下饭又好啊咁样啦。咁我见到咧，原来喺好耐之前18世纪嘅英国咧，有一个几特别嘅俱乐部，咁净系咧俾一啲自愿参与嘅男性去到参加嘅啫，咁佢哋咧一定要有少少自嘲嘅成分咧，我觉得先可以加入呢个会啊，因为呢个会咧就叫做丑样俱乐部、 哦、 （Ugly Face Club）， 我都估到嘅， 点解咧？ 即因为你话要自愿参加嘛，必定系一啲譬如叫丑人多八怪啊，即系呢啲咁样。 当然啦，即系呢一个贴文一出咧，我见到好多人喺下面就 tag 自己个 friend 啦。咦，你应该参加？ 佢应该有咁样啊？ 系你心不逢时咁、啊、样，而家唔知仲有冇呢个会咧？咁样咁嗰阵时咧就话喺英国啊，只要觉得自己个样唔好，即系相貌欠佳嘅人咧，就可以加入噶啦。咁、嗯、想知道当时十八世纪嘅英国啊，有啲咩准则？觉得个样系靓嘅咧， 因为审美标准会随住年代或者潮流改变嘅， 系啊，即系当时可以加入鼻扁，诶错，诶个鼻咧系有系有一个规定嘅，就系、是、大到好似薯仔咁， 咁系靓定唔靓啊？ 唔靓就可以加入呢个会啦，即系超大鼻， 薯仔鼻， 薯仔鼻， 但系男人鼻大又好嘅、 啊，好好唔代表好睇啊，好喺第二度啫嘛。即系纯粹从 几大反应， 观人于鼻， 唔系观人于鼻啊！ 我嗰次都有同阿 O 讲过呢个理论，佢唔信 我。我同埋钟哥个鼻，我哋讲 戴口罩见到 眼细咧， 眼细啱嘅， 系啦， 就可能眼细， 灵魂之窗啊嘛， 个唔系个鼻。太大系，即系又大又肿， 超大鼻， 超大鼻，同埋咧嘴，佢话系呈三角，即系咁 倒三角定系还是系三角？ 咦，佢仲系话三角形啫， 倒三角， 反住倒三 角，倒三角容易啲，三角形难啲。 我谂，总之可能尖尖地，即系唔够封口啊， 咁 嗰啲，咁就唔靓仔啦。咁佢话有呢啲嘅特征咧，都系加入呢个俱乐部嘅标准。好啦。加入咗呢個 ugly face cup 有 咩做先？ 即大家咁樣係咪圍爐取暖？跟住話：哇，你好醜喎、啊！喂，你仲醜啦，你更醜喎、啊！咁樣 其實你都唔係好醜啫。 冇乜嘢講嘅喎，其實冇話題、 啊。你點樣？你點樣會覺得自己唔醜啊？就係、是、當你見到一個比你更醜嘅人啊嘛。 咦？咁可能呢個真係佢哋成立嘅目的喎、啊。佢話呢個俱樂部活動咧，通常就係飲下酒啦，唱下歌啦，咁、都會輪流咧，真係會講下對方嘅樣貌，即係諷刺下佢嘅。喂，你眼咁細，平時睇呢啲嘢清唔清楚噶咁样，即系让嗰样嘢可能本身咧系打击到你嘅，或者嗰样嘢咧系人哋会即系话你唔好嘅，但系因为大家都明白大家个处境嘅时候咧，就用一啲即系调笑嘅方法去到过咗去。 有啲嘢都系噶，讲得多咗咧，你都唔系好觉噶啦，讲出嚟咯 ，OK， 舒服咗。最紧要啊，周华山博士话咩？要自己接纳自己嘛， 系啊，拥抱自己，赞美自己。 我真要话，我日日都听，其实。一个礼拜听到一次， 系啊，逢星期二嘅早上，晨光大学就有啦。 每次听完之后咧，个心境好平和啊，但做完嘢之后咧，心情又好激动。 梗系啦， 你下次可唔可以帮我问下周华山博士，点样喺工作入边保持一个良好嘅情绪咧？ 好 好想学习。 我即将就会同佢录音噶， 系 啊系啊，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一齐啊？今日 少啲同我合作啊，你就可以保持到你工作上嘅情绪。 系可能唔关你事咧，你又唔好咩都揽晒上身。 可能阿周博士会话，佢就系你嘅一面镜子。你睇到佢唔好，其实系你自己嘅唔好，所以你要尝试睇到佢系好，咁亦即系 代表你都好。 好圆啊！等等先， 过嚟过嚟，拥抱自己。 我要参透一下， 拥抱阿钟哥。 哦，好难明白啊！ 早晨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挤塞，龙尾好长噶，排到去启业村嘅。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启业村。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警署一段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就在丽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界限街去观塘近住窝打老道挤塞，龙尾在花园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挤塞，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挤塞，龙尾在浪翠园三期，象鼻山路落返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的慢线呢有交通意外啊，咁一带开始挤塞噶。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的慢线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开始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九十三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包括 《爸爸可否不要老》、 《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曼克》、 《浓情家园》、 《浪迹天地》、 《超西女王》、 《寂静的鼓手》、 《芝加哥七人案》、《惊世审判》。 香港时间四月二十六号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近日大家对于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会有啲疑问，其中一个常见嘅问题就系患有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人士系咪唔应该接种疫苗呢？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有高血压同埋糖尿病嘅慢性疾病人士，其实都系属于新冠肺炎嘅高危组别嚟噶。若果唔好彩感染咗嘅话，就会有较大机会出现病情严重嘅情况，甚至系死亡添。所以如果经过医生嘅评估，你嘅血压同埋血糖都控制得好嘅话呢，其实系可以接种疫苗㗎。 而接种疫苗仲有效预防因感染而导致的严重疾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9:09，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美股咧上個星期咧連續破頂啦，但係咧就出現調整啦，三大指數咧齊齊都要跌啦，道指跌256。点啊，收报33,821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8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28点，印度同埋其他地方嘅疫情反弹咧，影响投资者入市嘅情绪啊，飞机生产商波音公司同埋运动品牌 Nike 咧，全日齐齐跌超过4%，系表现最差嘅道指成分股。睇翻港股呢边咧，港股 ADR 咧都要跌，睇嚟咧今日啊，港股咧都有机会。出现一个大调整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林慧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Clara， 我最近咧就睇到咧报章上面有一个报道咧，啊，觉得呢一个爸爸咧都几识得同一个特殊学童嘅儿子咧就相处嘅。 个报道系点样噶？ 嗱，就系关于一个自闭症嘅小朋友啦。之前咧都记得 Clara 同我哋分享过啦，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好多时都会因为一啲外在嘅刺激啦，或者令到佢哋嘅感官上啊、感受上面咧受到一啲嘅刺激嘅时候咧，就会做咗一啲咧可能喺其他人眼中难以理解嘅行为，例如啦，之前 Clara 咪有讲过话，可能咧行开嗰条路有少少变化咧，佢哋可能就会情绪失控啊，又或者系唔愿意喺嗰个方向度走啊咁样嘅。咁我最近睇到个报道咧，都系类似嘅情况嚟噶，就系讲佢突然之间咧有个自闭症嘅学童咧，就喺街上面咧就受到一啲嘅刺激，令到佢咧就趴喺度唔肯走，而且咧就一度咧情绪都系出现咗一啲失控嘅情况。咁但系佢个爸爸咧就竟然好有耐性咁样咧趴低，然之后陪个仔仔一齐。不理旁人的一些古怪的目光，慢慢跟他谈，直至到他情绪平复为止。 是的，其实爸爸这个的策略是很重要，因为小朋友刚才你说得很好，就是我们成日都分享，就是条路变了，即是有少少东西变了，其实对我们的自闭症小朋友或者是有某些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是会有些挑战的。那他可能是变了，那你怎么办呢？那可能我们就那我们要上学的，我们都要走的那条路。那这个爸爸呢就是可以做得很好呢，就是他会用回他的角度，好像小孩子在点地，那他呢就可能一起又趴在那里，虽然可能旁人就会觉得怎么办啊，或者是可能妈妈一起的话，即是假设，可能妈妈就已经是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又可能叫他你快点起身啦，你乖啦，这样我现在跟你去走啦。其实呢，当个小孩子呢是要处理情绪的时候，你还要给一些的选择他，即例如可能说你乖啦，你起身啦，我哋而家行啦，咁其实佢就已经个脑咧又要谂多咗好多嘢，咁其实佢系已经系谂紧，哎呀，我真系解决唔到，就系话点解佢面前嘅嘢变咗啊嘛。咁係啦，你仲要问佢点解你咁㗎，咁有时你都好多时会见到家长会问，即係当个細路仔处理緊情绪，就问点解你咁㗎，你不如做完呢个先啦，做跟住俾好多嘅嘢去諗呢，其实对个脑係好 heavy 㗎。例如我哋试一试啦，例如可能我同你讲一个电话号码啦，咁可能你话我话啦，可能係6 4 3，咁你会点样写出嚟呢？ 可能我一抄嘅时候呢，一听你讲6 4 3，咁我就可能会写咗呢啲电话号码先囉。但跟住之后停一停就4 3唔係喎，原来係6 3 3 3喎。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自閉症小朋友就係會係咁嘅情況，就係話佢諗嘅嘢就係聽到嘅乜嘢，或者係嗰一刻好似啦六四個三咁樣，咁佢就會六四三。跟住佢未必去識得諗話四個三，佢即係喺嗰個過程裏面呢即刻又要去再諗咩叫四個三呢， 係係。 咁其實喺我哋個腦嚟講呢，就是、一個係我哋平時其實我都係成日會發生嘅。咁、因為呢當你係啊好專心人哋同你講電話，你好緊張驚寫錯，咁、人哋一講嗰時候你就聽到咩字你就寫寫即係乜嘢嚟咁嘅要改返佢。咁其實我哋要了解就係個腦啊，我哋個腦呢嗰、個嘅運作呢係啲嘢唔係話即係咁容易去運作嘅。係啦。咁好似講返頭先小朋友囉，咁佢嗰個情況就係佢喺街度佢係一定係有一啲事發生嘅。咁、就可能係例如可能佢隻鞋唔舒服啊，又或者係佢見到有啲嘢佢想留喺嗰個街個位置想再睇多一陣啦、但係家長就話唔得啦，你快啲趕時間，可能個家長係冇了解到佢睇到啲乜嘢。咁而爸爸呢亦都係做返一個方式呢，就同佢呢就一齊趴喺個地下度，咁、那個細路仔覺得好安心㗎，佢、會覺得咦你同我一齊睇緊同一樣嘢喎，同埋爸爸呢亦都係可能係跟返個細路仔嗰個角度去睇嘅嘢，因為當佢瞓咗喺度呢，佢睇嘅嘢就唔同咗啦，佢隻眼可能係望嘅嘢同我哋望嘅嘢唔同，即係我哋平時影相咋嘛，我哋有高炒影相啦，有低炒影相啦，但系其实个人系冇变嘅喎。 系， 但系原来咧，你望落去就唔同啦。当你高炒去影相时，啊块面就瘦啲啦，靓啲啦咁咯。咁其实我哋点解系要喺翻个细路仔个角度去再睇咧？咁就令到个细路仔佢个情绪就会 calm down 啦。 其实咧嗱，我唔知道我咁样讲啱唔啱啦，都要请教阿 Clara。我感受到咧就系、是、自闭症小朋友咧，可能遇到一啲情绪上面嘅刺激嘅时候咧。有啲似电脑轻机嘅时候咧，不停咁样弹啲时窗出嚟啊！咁你好多时咧，你咪好心急咁样想啊，快啲揿交叉熄翻晒啲嘢咧，就令到个电脑可以运作畅顺嘅。咁可能有好多家长咧，就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啊，好心急咧，想快啲令到佢恢复正常，咁就用咗一啲咧未必系最适当嘅方法。咁但系反而头先我哋讲报道嘅嗰个爸爸咧，我谂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佢自己好接受自己嗰个特殊学童咧系有呢一个嘅特质嘅。即系佢明白哦，自闭症咧可能真系会因为一啲外在嘅刺激咧突如其来，唔理你喺街又好，喺屋企又好，或者做紧乜嘢都好，都有机会会有呢啲失控嘅状况。咁所以佢就可以放低晒所有人哋对佢嘅目光啊，或者佢唔会去介怀到底自己嘅状况系点样咧，都愿意花时间同仔仔沟通，希望用一个合适嘅方法咧，令到佢有安全感，然之后咧就尽快恢复正常咯。 系啊，头先你个电脑嗰个咧，就系、我哋真系好多时就系话真系轻机嗰时咧、我哋越轻机就越中意揿揿揿，咁可能用好多方法揿，可能你哎呀试下蚊掣，其实头先你讲嘅爸爸咧，佢就用咗一个就系等候啦。 系， 咁等候之后咧，就发觉咦嗰、个电脑嘅画面咧出现咗某样嘢之后，佢先至再揿翻一个啱个电脑嘅掣，然之后咧个电脑咧先可以继续运作到啦。 系， 咁所以呢一个系好重要啦。咁、如果唔系咧，就系、会。即系成件事就解决唔到咯，同埋个细路仔咧，可能第日逢亲佢出街，佢会好惊，佢会觉得原来佢惊嘅唔系话惊嗰个画面改变，佢会惊嘅就系话原来佢系想留喺度睇一啲嘢或者系做一啲嘢嗰阵时候，家长会系有一啲嘅行为会出现，而令到佢自己又有一个压力。其实呢件事咧，你会见得到系大人同细路仔其实系都有压力噶， 同埋可能喺即系关系上面或者系将来嘅相处。都会有更加大的包袱，就是如果万一小朋友可能真的会将一些不好的感觉啊，或者一些不好的感官刺激呢跟那个大人挂了勾呢，那就可能更加麻烦了。 是的，你见到这些小孩子说、不肯上学啊又或者是或者你叫他见某个人之后他即刻记得，尤其是自闭症小朋友呢，他们那个记忆力是很强的嘛，他完全记得这个人是发生过什么事的话， 或者记得更细致添啊。 是的，那么跟住佢咧就会更加系会抗拒去惊嘅， 系、所以都系要慢慢嚟啦。即系希望大家都系啦，俾多少少耐性啦。无论你自己系唔系真系有过同特殊学童 友或者是自闭症小朋友相处的经验，其实我觉得时间呢或者是你放宽心呢就可以令到你知道他们的特质，然后用一个合适的沟通方法跟他们相处，其实都可以和平共存的。 是啦，大家互相欣赏，大家去体谅，那这件事呢就会解决到的啦。 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Clara， 我哋下次再见过啊。 OK， 多谢晒，拜拜。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中意音色低沉、节奏好多花样嘅朋友咧，可能就会中意我今日介绍嘅 drum and bass。对于听开流行曲嘅人嚟讲，好多时对于 drum and bass 嘅评价都系好嘈、好烦啊！因为 drum and bass 好注重节奏上面玩花样，仲有佢 bass 嘅低音呈现，就好似好快好快又好复杂嘅零碎拍子，运用各种唔同嘅电子鼓或者系用电脑模仿嘅鼓声嚟到做出一段嘅音乐片段，就叫做 drum and bass 啦。所以 drum and bass 都算系 breakbeat 嘅一种嚟噶。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林小姐。早晨，林小姐。 系啊，你好啊。 哇，你把声都好年轻，但你竟然有一个考 DSE 嘅女女啊！ 系啊，十八岁噶啦，已经 系啦，大个女咯。 系啊，今年考 DSE 啊。 嗯，有冇成日喺屋企见到佢埋头苦干咁样啊？ 有啊，咁佢有时都会出去温习嘅，见到佢都好大压力噶、 嗯， 都好担心咁咯。 系，咁有冇啲咩特别嘅方法去帮佢纾解一下啲压力咧？ 讲得太多又惊佢觉得我俾压力佢啦，咁我唯有煮啲佢中意食嘅嘢俾佢食啦。 嗯，暖心陪伴啊嘛，即系得闲拍下膊头，得闲俾啲好味嘅嘢食， 呵下佢啊，系啊， 都系嘅。呢一段时间我谂咧，家人嘅支持同埋陪伴咧，对于佢哋嚟讲系最实质嘅鼓励嚟嘅。 系啊，系。 咁啊，希望佢可以努力加油啦。有冇啲咩说话想透过今朝早嘅 morning call 同佢讲啊？ 想同佢讲，唔使担心嘅，屋企人系陪佢一齐行呢条路嘅、 嗯， 无论去成绩点都好啦。咁人生都仲有好长嘅，呢个只系一个小嘅难关嘅，一定会过得到嘅。 嗯，好多时咧睇翻转头咧，就觉得嗰个难关原来都唔系咁难嘅啫，嗬。 系啊， 即系证明自己又进咗一步啦。希望你女女将来望翻转头都系咁样啦。 系啊，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林小姐，祝你哋一家人都好运啊。 好，多谢你，好，好， 拜拜。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在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望远，望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不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 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去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谷起，都可以迷着路行棋。是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1872388，而家欢迎听众你哋打电话嚟，同我哋登记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啦，都系聚焦帮下啲 DSE 嘅考生打下气啦。可能喺身边都有啲咧，侄仔侄女啊，咁啊，准备啊考 DSE， 考呢个人生嘅公开试啦。咁啊，要鼓励下佢哋。如果有啲咧重考嘅咧，更加需要鼓励。repeater 啊，即系我哋当年嘅啲 repeater， 即系考多次，第二次咧真系要。搏尽无悔啊！ 系啊，哇，好热血啊！即刻听到呢四个字。 系啊，咁通常都系用呢啲字眼去鼓励下啲考生啦。咁希望大家打个电话嚟1872388，咁啊送个祝福啦，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啊。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唔得，因为呢个系 DSE。 各位 DSE 考生，担心望住份卷突然唔记得晒自己温过嘅嘢咧，等我抽船送嚿年糕俾你啦。韩国有个习俗就是考试前食年糕，寓意黐实榜首之位。咁你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黐实埋大韩旋风，听 K-pop 减压，咁去到边个市场都信心十足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刘畅，早晨阿畅， 阿畅早晨，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你好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分享下咧？ 好，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医生与你啊，咁啊，逢礼拜三咧，听开我介绍都知道啦。逢礼拜三，医生与你有一个环节叫做迷思大 fact check 噶嘛， 系啊，要 fact check 乜嘢咧？ 咁今晚就系啦，今晚同大家 fact check 下咧，市面上一个都几 hit 嘅一个产品啊，就叫做瘦面神器啊。 哦， 系啦，即系系啲乜嘢嚟咧？即系未认识嘅朋友可能都要知道下嘛。就 系 咧话咧，据讲啊，单靠咧按摩下块面咧就可以瘦面咁话。 嗯， 咁究竟呢嚿咁嘅瘦面神器有冇用嘅咧？咁今晚个节目就会请嚟医生同埋嗱呢啲好似。即係佢話係做運動嘛，同塊面，即係我哋需要請嚟運動嘅專家阿雷 Sir 雷洪德。 哦，你點估到瘦面都關雷 Sir 事咧？嗱，呢啲咪就係站身同埋 creative 嘅 sofa 咯。 呢啲咪站身嘅角度咯。 係啊， 肌肉啊嘛，其實面部嗰啲都係肌肉嚟噶嘛。 東方星都係噶，好多人都唔知道，咦？仲有亞視嘅咩？有，如果咪點請個高層上嚟同我哋分享咧？咁啊，所以真係好多元化㗎。我哋港台電視三十一嘅節目，好咁啊。睇完呢一个节目，仲有啲咩睇咧？ 好啦，紧接住去到夜晚日常8:30啦。咁今晚日常8:30咧，同大家咧教下大家，即系一个桌面游戏啊！即系疫情底下咧，好多朋友留喺屋企玩噶嘛，即系出唔到街玩啦。咁啊，玩多咗嗰啲 board game 啊。咁但系今晚唔系介绍一个 board game， 系介绍咧同教大家点样去设计自己嘅 board game。 哇！其实我自己都有玩呢啲 board game 咧，我每次都会好赞叹谂嗰个游戏嗰个人咯，即系点解你可以设计到出嚟噶？ 系啊，你谂下嗰啲狼人杀嗰啲咧。有好多张牌，好多个角色噶嘛，都唔知点解可以谂到咁精密嘅纸牌游戏嘅， 即系玩已经觉得好深噶啦嘛。设计嗰个人其实个脑谂紧啲乜嘅咧？嗱，今晚大家咧 follow 下呢一个专家教你去点样设计咧，知道 設計一個 board game 係要一啲乜嘢嘅心思啊？ 好啊， 係啦，咁啊日係啦，咁呢個日常八點半咧，即係除咗有呢個教大家去設計自己嘅桌面遊戲之外咧，亦有一個環節啦，就請嚟一位兒童文學嘅作家阿鄭詠詩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兒童文學嗰個創作嗰啲靈感喺邊度嚟啊？同埋咧，又會探討一下咧呢個兒童文學咧對啲小朋友成長發展有啲乜嘢重要性感話。 咁啊，接住咧。 接住去到今晚九点半有三十一看世界，咁啊今晚嘅节目咧，同大家走一转呢个首都高啊，即系咩首都高呢？即系东京嗰个首都高速公路啊！ 哦，我以为咩高嗰啲红豆糕，嗰啲首都高食得噶。 首都高 高速公路， 我哋旧时细个喺机铺打机嘅年代咧，就有一个游戏啊。就會玩 嗰條賽道係嘛？ 係彎岸啊！我記得。 哦，咦、 啊， 我知喎、 啊。你係咪？ 我知喎、啊，我真係好中意賽車機喎，係 喎。好啦好啦， 但我就唔知嗰條叫做首都高咯。 有好多唔同賽道嘅，咁其中一條首都高。 呢條首都高咧，就係、是、覆蓋全個東京嗰條高速公路啊！咁啊，好多年㗎啦，亦都好繁忙嘅。咁就係繁忙啦，所以咧好多。破損噶嘛，會折舊噶嘛，千瘡百孔。咁今晚就會同大家睇下咧，嗰啲專家點樣可以喺幾個鐘頭之內咧換曬成段架空嘅道路啊！ 哦，係啊，咁犀利！ 呢個 making of 嚟都幾特別啊！ 係咩？好搞到我好想， 好想睇， 好想睇喎！ 咁啊，九點半要留意啦。 係啦，我以為你話好想打一鋪機添。 唔係，唔會啦。 佢大個咯，佢而家都好少打機咯。 係咯，準備仲有一陣間就開始啦。我頭先仲睇緊競價時段，我估我成熟咗咯。係啊。 看电视就 OK 的， 多谢阿陈 Peggy，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五岁女童被虐待致死，生父同继母被判处终身监禁，继外婆判监五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事发之后，当局已经修订相关的保护儿童指引，但是通报机制属于自愿性质。虐兒事件仍然重複發生，個案隱藏於社區。他認為要有強制通報機制，但是需要循序漸進，可以先由專業同工開始。對於強制通報虐兒個案，會不會令到家校關係緊張？黃翠玲表示無需擔心，相信當局會諮詢，讓各界別達成共識。他又認為應該要全面立法禁止體罰。幼兒教育人員協會主席殷可安被問到對強制通報虐兒的睇法，他認為虐兒的舉證十分困難，終極要做的是家長教育，能夠預防勝於治療。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將會以視像方式出席美國氣候峰會並且發表講話。氣候變化視像峰會由美國總統拜登主持，40多國領導人獲邀參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早前亦都接受邀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結束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年會活動之後，今朝轉往廣州出席明日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專題會議。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袁文忠隨行。林鄭月娥會在今個星期五返港，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處理行政長官職務。早前一名女子在上海車展的特斯拉 Tesla 展台上維權抗議，被行政拘留。特斯拉最初表示對不合理訴求不妥協，昨日深夜再度回应，就未能够及时解决车主的问题深表歉意，已经成立专门处理小组，努力在合规合法的情况之下尽全力满足车主的诉求。 中紀委表示，中國市場歡迎企業前來投資發展，但是對所有企業都一視同仁，必須遵守中國法律法規、市場規則，尊重消費者權益。中紀委又說，維權車主已經認識到所有方式的錯誤。中紀委又說，維權車主已經認識到所用方式的錯誤，並且為此受到了公安機關處罰。更多聲音就是對特斯拉應對消費者維權訴求方式的質疑和批評，而解決問題、化解糾紛必須在法律框架之下，通過法治方式解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04点，跌431点，总成交金额2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1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4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安踏体育131.9，跌10.3；腾讯控股系614.5，跌8.5；美团289蚊，跌4.6。阿里巴巴221.8，跌6.4；友邦保险95.85，跌2.2；中国平安89.25，跌1.15；京东集团289.2，跌8.8；创科实业140蚊，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3，日元107.9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1，人民币6.498。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6点，跌523点。港金现价报16,47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53美元，卖出1,78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排到顺德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亦都慢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劳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啦，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挤塞，排到嘉围村；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昌华街一段亦都慢车，龙尾喺长沙环广场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港台电视三十一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一百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八点半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十点。 仲有仲有，星期一至日晚晚六至七，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百分儿童节目， 百分百趣智，小朋友百分百中意。 佢系钟慧华老师， 学校嗰个办学理念咧，都系同而家二十一世纪提倡嘅教育理念咧系一致嘅，都系在乎佢哋嘅全人发展啦。咁所以咧，我哋学校唔单止系希望同学读好书，或者运动方面咧有所追求，其实我哋都好着重同学仔嘅品德嘅。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仲有创造天团嘅晓贤，带大家去到拔萃南书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平靓快。近呢几年开始幕后制作生涯，做导演、编剧、监制咁啦，经常接触唔同嘅客户，听得最多嘅就系呢几个问题啦。钟哥，今次呢单嘢我哋冇乜钱，可唔可以平啲啊？通常我会话冇问题，你尽俾啦。然后佢哋又会讲，钟哥呢单嘢好紧要噶，可唔可以拍靓啲啊？跟手就会问呢单嘢几赶，可唔可以快啲完成呢？正所谓平靓快，咁就啱晒。大家有冇谂过呢三个字其实系互相矛盾嘅呢？如果要平，又点可以整得靓？如果要整得靓，必定需要多啲时间，咁又点可以快呢？如果要快，即系话要多啲人手，自然又唔会平啦。所以要求平靓快真系好奇怪。早排喺讨论区睇到一单新闻，有位港妈喺网上投诉，佢话带咗小朋友去一间速剪店剪头发，剪完之后觉得中伏，认为小朋友嘅新发型非常丑怪，仲话小朋友一出门口就喊。妈妈话原本小朋友额前嘅刘海全部剃光咗，好似俾人用电铲铲咗一忽咁。发型师就话呢个发型十分有型。但是小朋友不多瘦。网民的反应亦都不同，有人认为新发型毫无美感，还说这些速剪店效果参差。不过亦有网民认为这个发型与别不同。靓不靓真是各花入各眼，但是这件事的本质我们应该怎么看呢？件事包括三个单位，第一，剪头发的发型师；第二，小朋友的妈妈；第三，当然就是这个小朋友了。从妈妈的角度去看，很明显带得个仔去速剪店，当然是想很快亦都很便宜剪头发了。又回到之前所说，便宜和快都不够，还要漂亮。妈妈想便宜漂快嘛，冇谂过呢三个字到底可唔可以同时间出现。至于发型师，佢都冇错，因为佢打开铺头做生意就系话俾你听好平同埋好快咯。 而且佢作为剪头发嘅最终负责人，剪得出嚟当然系话靓啦。从呢两个单位去睇，妈妈嘅要求其实发型师系完全满足咗嘅。点解最终结果会有啲落差呢？系事前大家沟通不足，还是系乜嘢叫做靓？大家嘅标准唔一样呢？就系因为咁，所以产生咗呢个美丽的误会。应该话系关于美丽的误会，但系成件事好似冇人提及过呢个小朋友嘅感受，因为俾人剪头发嘅系呢个细路，冇人问过佢想点嘅。妈妈带佢去剪头发，心里边有一个目标，发型师帮佢剪头发，自己有一个谂法。呢个小朋友好似完全冇声出。佢离开发型屋嘅时候喊，到底佢嘅喊系因为佢都觉得唔系平靓快，还是系因为从来冇人问过佢嘅意见？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睇法，但系我哋通常好少顾及别人的想法，所以好多时候产生矛盾。人生真系充满矛盾。下次试下唔好咁样要求，又或者试下为别人着想，矛盾都会少好多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你极美丽，你最得体，你立得起，放得低，你有地位。高贵如像明星，万人包围。今天我们有幸也是女人，朝着你挥手，莫的想跟你亲近。他朝各走各路，无缘有份。难道你可以比我狠心？请你给我点心，两滴真金减多两蚊，让我悭啲悭啲，应该好快能成为贤良物体。小意要看家脱了大牙都爱讲价，如若成交便来饮茶。今天我们有幸也是女人，朝着你挥手，我必想跟你亲近。他朝各走各路，无缘有份。难道你可以比我狠心？请你给我点心，两粒小米减多两蚊，让我悭啲悭啲，应该好快能成为贤良物体。让我悭埋悭埋，好得怎可凑钱去街街？让我悭啲悭啲，能穷得有乐趣，未怕挨。假使有十折便买，还年悭每仔识买。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嗱，今朝早嘅崔神厨房咧，系同一个外卖有关嘅。点解咧？因为寻日咧就讲咗一个叫做好火红喺网上面好火红嘅食谱啦。 系 咁自己好简单，即系唔使开炉火咧都可以做到一个好似 brownie 系啊，朱古力蛋糕咁样 嗰个， 系啦，一个好似焗。出嚟變咗一個朱古力蛋糕咁嘅食譜，好簡單啦、啊。咁另外咧，我咧就見到，原來韓國咧最近有一個瘋傳嘅 DIY 食譜喎、 啊。 咁呢個食譜咧，簡直就係唔需要自己煮嘅，因為咧嗰兩樣嘢都係喺你嗰個快餐店嗰度咧可以好輕易買得到。 啊、 不過而家啲食客咧就中意自己搞搞新意，將兩樣食物咧擺埋一齊，變成一個新嘅食品。 喂，係咪咧？當年啊嚇，嗱、啊、美式。连锁快餐店咧，佢咪有薯饼嘅，跟住同埋汉堡包嘅， 夹住佢系嘛？ 夹住佢，佢好似话咧，真系有啲高层睇到啲人咁样食咧，佢出过一次咁嘅包。 系啊，佢后屘有出过噶，但系后屘啲人又话：哇，好漏啊！ 唔系啊，薯饼就薯饼啦， 系啊， 薯饼夹落个包嗰度，又有咩引头咧？或者咁样又系咪好食咧？咁样，跟住最后又废除翻咯。 系啊，但我记得佢真系官方有出过一次。 有啊，有啊，系啊。 咁今次呢个咧，就我觉得就即系正常好多，或者易入口好多啦。因为真系有呢一个嘅产品嘅，但平时你喺呢个快餐店咧揾唔得到。不过如果你将两样嘢加埋咧，就有一个平价版嘅效果啦。就系你去一啲coffee shop 咧。有得叫一个叫做 Avocado 噶嘛？ 系系 Avocado 即系其实一个 espresso 一个浓缩嘅咖啡， 跟住加球雪糕落， 加球雪糕落去，哇！即系饮落去又热又冻，跟住又甜又有少少苦咁样，其实系几正嘅，我觉得。尤其是咧系食完一餐饭之后啊、我觉得饮一杯 Avocado 咧，直头系一个完美嘅句号。 啱，好认同。 但是在一个美式的快餐连锁店你又很少可以找得到一个叫做相对几优雅的、的饮品或者甜品。 齋啡再加朱古力新地下去。 他现在原来在韩国就是很兴真的嗌一杯咖啡。他说如果你喜欢苦涩的口味你就嗌 black coffee 黑咖啡咯。如果你想多一些浓滑的口感的那你就揀鲜奶咖啡咯。是啦那就买一杯冻的啦。另外呢就加一个新地桶。系、 哦、 啦，即系嗰个软雪糕嗰个桶，系啦，即系可能两蚊啦。而家我唔知系咪卖两蚊啦，两三蚊咁样咯。咁我将佢咧，我见啲相啊，网上面因为疯传好多人咁样做嘛，就揭开咗嗰个冻咖啡个盖，即系用胶杯装住咧，就直接咧将个桶咧倒转咁样就插喺嗰杯冻咖啡个面嗰度，然后咧就加一支饮管咁落去饮。哇！跟住我见到。幾正喎，好似真係做到 Avocado 嘅味道，因為佢個原材料已經係一樣噶啦，就係咖啡同埋雪糕啫嘛。只不過佢將所有嘅份量咧倍大咗，即係好大支雪糕同埋好大杯凍咖啡。 使唔使去南韓先揾到嗰間快餐店做得到，定還是香港嘅連鎖快餐店都做得？哇！ 其實香港嘅快餐店都做到，因為佢喺香港都要賣呢兩個嘅產品噶嘛。 其實幾核突喎！我想睇你啲照片。 但原來咧，好多人照住做咧。哇，个口味几好喎、 啊！ 唔系话，系不过其实咧，呢一个你话喺快餐店买啦，屋企如果你有咖啡粉或者你有雪糕咧，自己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好简单。我有时都会嘅，即系我自己就用胶囊嗰只咖啡啦，咁啊揿一细细杯出嚟，咁然后就滗一球雪糕喺上面，咁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呢、這个好似西餐厅嘅饮品甜品咁样咯。 咁啊开心啊吓，令到自己咧今日都过得美满一啲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好小白有啲咩享乐时代同我哋分享啊？ 我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落街玩一样嘢嘅，就系上滑梯啦。 嗯， 系啦，咁啊上滑梯个个中意玩啦，由上面上落去系刺激，系开心嘅。不过咧人大咗之后咧，点解玩少咗咧？我揾咗几个原因。第一，好难揾到上滑梯系长嘅，即系你谂下，你嗰个你细路仔玩，你梗系行咗五级嗰条上咯，你梗系开心啦。你大人嚟噶咯，你行咗五级上去，你都未开始上，你就已经上完。 系 咁啊，变咗咧就越嚟越少去到玩呢一个嘅上滑梯啦。咁啊，而家咧屋企玩嗰个咧上滑梯就梗系唔系我玩啦，梗系带埋啲仔仔玩啦。咁但系咧，我都会好努力帮佢揾咧。香港到底有边啲地方系有好玩嘅上滑梯？ 大人咧唔玩上滑梯系同嗰个 人生有關嘅，唔想再垂落嚟啦。 因為已經係低谷啦， 已經係低谷，仲要垂。 點解咁辛苦爬上去，又要自己再跌過落嚟？ 所以咧，藝人係咪應該玩嗰啲馬騮架？ 係咁爬上去、啊。 係啦，一直向上。 而家馬騮架好少啊， 少啊， 少咗好多。其實我都好中意玩馬騮。 呢個都係同人生有關嘅、啊，即係喺人即係現實生活做得馬騮多啦，俾人冇啊嘛，仲要玩馬騮架， 仲要仲、啊、要俾人睇住我喺度玩馬騮架、 啊。現實生活啲人仲唔夠假？ 咪 仲要玩馬騮架咁樣 啊？連馬騮都假你諗下仲係幾慘？ 係細路先玩嘅呢啲嘢。 咁、啊、但係咧，其實我有而家冇得飛住啦、嗯。不過之前咧，我有兩個上滑梯咧喺日本玩過咧，其實令到我印象好難忘嘅。第一個。第一个应该喺冲绳嗰度玩嘅，咁佢嗰个咧就好似我哋睇好多卡通片咧，玩上滑梯嘅时候咧，或者玩嗰啲喺草地上落去嗰啲咧，咁佢哋山坡仔嗰啲，咁佢哋咪有块纸皮垫住个 pat pat 嘅，跟住等你慢慢上噶嘛。咁呢个上滑梯咧，我玩过其中一个咧，真系好长。我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啦，佢应该差唔多成200几米长嘅上滑梯，好长。咁一路 天梯嚟，好似 咁啊，系啦。咁啊，一路上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唔系一条普通嘅上滑梯。佢有埋嗰啲圓條啊，一條條圓條，即係好似嚟運貨嗰啲咧，碌過去咁樣。咁我就做咗高懸貨。咁佢成滑梯咧，因為咁長咧，佢就唔係話好斜嘅，佢就全部都係慢慢慢慢有啲斜落斜度咁樣嘅。咁於是乎咧，你就喺度玩啊。咁你上嘅時候咧，都係咚咚咚，你聽到咚咚咚咚咁嘅聲，即係嗰啲碌咧碌緊啊，咁啊個人碌緊碌得好慢。我第一次玩嘅時候咧，我真係就咁坐咗落去，我冇懷疑。跟住咧個 pat pat 就開花， 揞 pat pat 啊嘛， 哇，揞到咧，咁當然我全家個 pat pat 都揞曬啦。 呢、這個圓筒式嘅上滑梯咧，我哋舊時細個都有玩啦、啊。 香港有試過有咩？ 有啊，好容易夾親手噶、 啊，隻、哦、手攝咗喺中間啊。 係啊，啲僆仔啲手指一夾到咧，即刻喊咯。嗰、那個遊樂場成日都有僆仔喊嘅， 所以就係因為咁，而家冇咗咁多咯，驚危險啊嘛。 真 係 好危險喎、啊，嗰、那個係仲危險過馬騮架。即係啲人成日話馬騮架你擒高，突然間會鬆手跌落嚟。其實唔會噶嘛，係咪先？你無端端喺咁高嘅位置，你唔會鬆手，你承擔唔到個後果。但係咧，啲僆仔啊爭住玩上滑梯咧，有陣時啲手唔覺意攝咗落去嗰啲滾筒與滾筒之間啊、 可能就係因為咁，所以佢都有塊即係奉勸大家有塊紙皮，或者有啲專門啲佢。真係有啲假租俾你咁樣嘅，咁、就會好多啦。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上滑梯都係好刺激嘅，咁就係咩咧？佢直頭喺一個山坡上邊，咁佢用嗰啲水泥啊混凝土咧去做咗七條唔同嘅上滑梯，咁喺個山坡上面上落去咁樣嘅。有啲咧就直上，有啲中間會俾你浪一浪再上咁樣嘅，咁有啲唔同彎道嘅。咁呢個我記得喺北海道玩，咁由於咧佢都幾高啊，其實佢都有成五層樓咁高咁上落嚟，即係有啲似咩幻彩天梯嗰啲咁嘅 friend。咁佢上落嚟嘅時候，由於都幾快啦，所以佢咧係會現場咧，因為佢嗰個公園免費入場嘅，佢就會免費借啲頭盔俾你。咁、等你啲小朋友或者大人玩嘅時候咧，戴住個頭盔先，咁啊上落去，咁啊大家又玩得開心，上落個沙地嗰度咁樣嘅。 講開個蛇字咧，即刻諗 點寫係嘛？ 究竟係點寫 ？SIR 咯， 好似三點水做個骨咁樣，跟住 好似有個好似隨字咁，隨便嘅隨字咁樣 啊。上滑梯又 寫，咁啊有冇個肯定啲嘅答案？ 唔係啊，啱啊，頭先小白講得啱啊，三點水一個骨字。跟住 有個餐廳， 有餐廳即係好似隨便個隨字右邊咁樣啊！ 小文真係勁，俾我寫翻都係 唔係？因為點解我會識寫咧？我有陣成日都要寫個上滑梯，要揾下邊度啲上滑梯好玩啊嘛，咁咪會揾到咯。 你成日寫滑梯咪得咯。 跟住就係啦，跟住就出咗兩個啦，一個就係頭先講嗰個寫法啦，中文寫法。另外嗰啲原來好多網站都係 SIR 啊嘛， 上滑梯。咁但係咧，如果你喺香港揾一啲上滑梯，其實有都有幾多區咧有啲唔錯。咁當然冇我頭先講嗰兩個要搭飛機去日本玩嗰啲叫做比較精彩啦。但香港嗰啲其實都唔差嘅，好似有啲尖沙咀嗰啲大型商場，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咧？咁佢有啲都喺上面嗰層樓，咁啊有啲轉圈式嘅上滑梯，咁啊。上到落去下低嗰一层嘅，咁又有啲例如喺屯门有一个都系免费入场，康文署起嗰啲公园仔嘅，咁其实嗰个咧都几霹雳，因为佢除咗系个地方大之外，又有沙池啦，佢嗰个上滑梯嘅数目咧都相当之多，即系佢唔系话全部都好长嘅，但系佢嗰个数目咧非常之多，咁而且有啲比较长嗰啲可能讲紧例如系一层楼咁上落嚟，咁细路仔都好开心噶啦，咁所以咧可以有时间揾翻多啲呢一类型嘅上滑梯， 有啲滑梯可以亲子上噶，即系 两 个大人系啦， 抱住佢， 我冇见过、啊。 但我其實我都覺得幾好， 係好 sweet 啊呢、這個畫面。 不過我覺得佢哋會驚係嗰啲危險啊，即係可能你兩個 Sir 咁樣， 跟住鬆個手， 係啦，鬆個手，跟住咧自己 都係你唔好搞佢啦，有 佢鬆咗手都有危險㗎啦，你揸揸車鬆咗手都危險㗎， 所以呢個後果都嚴重啊嘛。 係啦，咁但係嗰個後果嘅嚴重就唔需要由父母去承擔啊嘛， 即係咁內疚 係啦，直頭我唔整呢個上滑梯出嚟，咁你哋咪唔使咁內疚咯。 不过而家我估即系父母啦，或者即系小朋友本身咧，就会留意啊边一区啲滑梯犀利啊，或者好玩多啲。因为以前我哋细个真系会噶，啲朋友仔或者同学仔翻去会讲啊边一度咧酒楼隔篱啊，有多咗条滑梯啊，或者多咗啲游乐设施啊。但系而家咧，我啦同阿欧姆小朋友可能真系冇乜留意咧。 系啊， 都仲有嘅，我都仲系小朋友啊嘛。 系啊，我哋继续乌蛇蛇咯，系啊，蛇啊蛇啊又一日，蛇啊蛇啊又一日咯。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突然有感而发，想同大家讲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10点钟新闻报道啫。